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首先咧，我有个娱乐新闻要同大家讲嘅。咁啊，阿马思云先生咧，我知道马迷咧好关心佢啦，系咪啊？咁其实佢翻咗嚟噶啦，不过咧佢坐咗呢个乌龟速递，最快要听朝就先。 冇错，系啊。 佢而家系高，个车已经达到 full speed 噶啦。 佢而家喺慢速公路上面。 系啦。 咁所以 喺条慢线度， 最快都要听朝早，但系唔紧要，即系 呢个龟速啊嘛。 龟速啦，龟速慢行。但系唔紧要，今日佢都会出现喺呢个同阿徐 Sir 倾偈嘅。 没错。 OK， 小张张。 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仍然繼續留守住啦。咪我哋有三個人喺度啦，係咪？咁啊，當然啦，咁我哋都要介紹下自己啦。咁我就係小鋭鋭嘅，冇啊，我就係覺得就係我有一句説話要介紹自己嘅，就係張學友都默一字默。我想講嘅就係話唔係話， 咩佢默一字默唔係之前喺第二場默咗嘅咩？ 係咯，我覺得好犀利啊，大佬。 我想講 阿哥， 我見過麗睿前輩都默到嘅，我咧就爭一隻手掌。想就个胯可以垫到地下咯。 我想问咧， 要练噶，其实 系啦， 系啦，我都啱想问啦，可以练啦，但系咪个个都练到噶？ 可以，个个都练到， 咩年纪都得， 乜嘢年纪都得。你谂下，学友哥哥都得啦。 哦， 系啊，佢都系年纪大咗先啊，唔系应该咁样讲，即系其实嗰啲有分上下年资嘅时候，佢先至开始学嘅。系啊，因为佢系想向嗰啲即系前辈致敬 啊。好，我介绍下自己啊，有今日有小咪咪，有快乐的小鸡鸡。但是就冇小龟龟，最后有小羊羊。因为近排咧煲紧一套， 好无聊， 好好睇嘅。 坐嗰位系咁 嘅，我都觉得 系啊， 系90年代嘅电影啊，就是《快乐的小鸡》咯，好好睇啊！我觉得我睇完之后，我即刻打俾阿丽又潜，好好睇。 其实好多旧戏真系好睇噶， 系因为 如果睇翻落好得意 啊，学校风云真系好好睇， 学校风云又好睇。我觉得直情快乐的小鸡，我 真系 将杨 洋一巴冚落去，好睇， 好睇过快乐诶咩诶学校风云。 我知你想打我好耐，你唔使咁样嘅。 系啊，每一个演员都做得好好。 OK， 好。 同埋你知唔知？ 我唔 知听演员讲定系边个讲嘅咧？应该都系业内讲嘅。因为以前咧，其实危险好多噶，你知唔知啊？尤其是拍啲动作片， 而家亲身上阵啊嘛。 第一亲身上阵啦，同埋以前都好土炮嘅咋， 系啊， 搏嘅咋， 系啊，其实而家都系， 系啊，唔系真系战咁多嘢，吓边套戏咧？ 识嘅，佢都得现场度咯，仲要系， 系 啊，系啊，现场先度噶。 二楼跳就二楼跳噶啦，可能下边摆几个嗰啲卡通纸嘅咋。 最嗰时唔兴卖保险噶嘛，系嘛？ 咁我唔知嗱，保險我真係唔知，保險 應該 有 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即係好多演員都話好願意即係自己親身上陣嘅。 唔到你願意啊？ 我又覺得咁，因為嗰陣時候興啊，興嘅就係你，我哋帶住你個樣嘅話，係你自己做嘅話，即係你硬係覺得係一件事。 同埋真 係 會影到你嘅樣 啊 嘛。 係啊， 但我而家咁睇啊，唔係話你想唔想，而係你就算想。但如果你譬如 let's say 你跌落地下，你骨折，你之後嗰啲期你係拍唔到，你影響咗成個劇組。 雖然 係，我都係咁樣去諗咯，應該。 我諗嗰陣時 係好嘅，但係 有一種僥倖心理嘅嗰陣時候，係啊，咁我亦都可以因為咁樣個大家搏翻嚟嘅。 你嗰陣時拍到最 全部都係飛落地下㗎。 我受過傷㗎，我受過傷㗎。 係咯。 係啊，有啲位嘅話係唔知點樣，你當你做緊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你係無情力，你又唔知自己咁會發到去邊度。有一下係無端端起身嗰陣，成隻腳流曬血咯。咁啊，因為佢有一塊鐵板插咗落去嘅正，我而家都仲有一個傷口喺度嘅，係啊，喺嗰個膝頭哥。 聽到 都。但拍之前你有冇猶豫過？ 我冇，因为我唔知道究竟佢，因为其实好多时候你去到嘅就系现场，喺现场嘅话，好可能佢就系求其揾一条后巷，咁嗰条后巷基本上有啲咩嘢你又唔知嘅，系啊，污糟邋遢，咁啊可能又有玻璃樽，又有啲咩嘢，咁啊总之你就喺呢一个位，咁啊当你游走嘅时候，当你做紧嘅时候，你投入紧，你根本系完全唔知 嘅， 系啊，起身嘅时候你先至会知嘅咁。 我分享过嘅嗰阵时咧，我同佢好朋友张耀扬拍一套叫做困兽啊嘛，咁佢将我头咧找住我头发啦，撞埋个玻璃啦。 即係嗰啲玻璃牆 啊，亞加力膠做㗎係嘛？唔係即係 裝埋，唔係其實真係嘅。不過咧，佢就偷少少位，偷少少位。 亞加力膠，我就你講咩啊？你用亞加力膠咧？我整蠱你係嘛？亞加力爆 就喺個玻璃上面咧，貼咗一個嗰啲叫做 pad。即係其實真係撞埋佢嘅，但係你係撞埋嗰個 pad 度，咁樣咯。但係真係一嘢一日冚個頭埋咯。 如果撞唔中個 pad 咧？ 咁就中噶啦， 系啊， 系啊， 咁就中佢个头咯， 咁就中我头咯，所以都系搏噶咋。你冇拍过咩？我原来你拍嗰啲最危险就系同阿 佢有， 你最危险嗰啲， 佢有做过呢啲咁样嘅新嘅演员。 我做过我有拍过古装嘅武打嘅，但系咧真系可能大头或者 medium shot 剔住你，可能挥几下剑啊，但系嗰啲全部打翻啊，全部都系武指喺身， 听唔听你嘅？ 咁 OK 啦，咁 OK 啦。 你应该试下嗰啲咩嘛，飞嚟飞去嗰啲啊嘛。 想啊，但系我吊个威啊，但系未试过吊威也拍咯。 即系卧虎藏龙嗰啲系嘛？ 系啊，卧虎藏龙真系好劲。人哋话你哋吊威也咧最辛苦系咩？就戚住。 系啊，戚代代咁样噶，真系噶。咁真 嘅男仔系辛苦啲嘅，系啊，有啲系吊咗上去之后嘅话唔落嚟噶嘛，因为佢好辛苦。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你就喺楼上 等咯，你等 啦，你戚都唔紧要啊。试过即系嗱，大家幻想。有啲嘢有啲嘢有啲粒粒攝咗入去啊，身體嘅部分攝咗入去，仲要勒住咗，哇，好痛啊！試過啊，真係。 你今日已經講咗好多嘢，好過分，必須要 stop 你。咁咪 耐啊！頂仔，頂仔，哎呀，頂仔。 你唔好坐嗰个位嘅， 系啦。 我真系想同你调下位啊，系啊，系咪呢个风水系会咁样嘅咧？系咪乱噏嘢啊？ 入型入格， 系啊， 同埋好开心啊，喺中间咁样，而家近路系啊，咩都望晒。 好啦，继续下节目啊，星期二早晨，早晨。但系有 Leslie 哥哥嘅呢一首歌。 有啲咩好做？我谂过。 你做有道，畅快地跳舞，我做引导，带了汗飞舞，你做有道，畅快地跳舞，我做引导，带了汗飞舞。 住在呢个香港的都市咧，大家你依几日有冇留意？其实有一样公民教育进行紧噶，就 是、 叫你唔好乱过马路嘅。 系啊， 前两日开始咧，再推出呢个宣传啦，提大家咧，因为呢几日咧可能会有啲咧着便衣嘅哥哥仔啦，咁就会喺街上面咧，如果你咧见到红灯咧照揽出嚟咧，好多噶。其实我而家我睇完嗰个新闻之后咧，我依几日我留意下咧，我每次过马路真系好多，真系好多。唔系我唔系望有冇。即系便衣人，我系睇下有冇人会真系，如果有便衣会俾人捉好多嘅。 好似系咪罚2000蚊啊？ 系啊， 哦系咯， 冇错。 同埋咧，你知唔知道？嗱，如果咧有一个曲斜嘅红绿灯啦，譬如你咁样直过完，有另外一个斑马线又咁样打横过咧、有啲人会 斜过，系啊系啊， 斜过 系啊，都唔得， 都抄嘅，知唔知？ 两个绿灯都要照抄， 两个绿灯你咁样行呢条路，即系行晒呢条路， 直行再打横行，你打斜行都要抄你， 系 啦，捉你。 系， 可唔可以分享下一个反面教材？咁多位聽眾係一個反面教材。話說咧，我好似上年嘅時候咧，就喺旺角其中一個好短嘅條馬路，我諗係四五米到咯，係咪一道門多啲點，即係好短嘅啫。之後咧，我就好心急，因為我趕住約咗朋友，咁我就遲到啦，咁我就望住對面，得噶啦，冇見到其他人，咁我衝過去啦，一衝過去揼低頭，紅燈嚟嘅，咁行過去，好安全嘅，其實有條，但係錯嘅，因為紅燈嚟㗎，講明先嚇。咁之後咧，我抬起頭嘅時候，成個著住警察服嘅警察企咗面前，之後咧，我抬起頭，佢就開始，我話。即系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就 系、 是，咁都睇唔到，我话唉，咁都睇唔到，对唔住。 佢有冇即行动先咁咩？ 佢笑啦，因为佢觉得我都明明企咗喺度咯，点解你仲冲埋嚟？ 系啊，你当睇我唔到。 我真系睇唔到，即系我睇你嘅，我就唉，对唔住阿 Sir， 你抄啦咁样。我就咁话，对唔住阿 Sir， 你冇谂住抄咧。 系啦，即系佢就 你真系撩鬼佬。 我咁样，我就讲对唔住啦。可能佢见我都态度好啦，佢下次冇啦，走啦。我真系阿 Sir， 好啦，拜拜。我就即刻走咗咯。系啊， 我话俾你，我有一次咧，咁啊，你知道乐富咧，平时咧停车场成日爆噶嘛。咁我有一次去买嘢咧，就真系唔啱嘅呢个吓，摆喺街市前边嗰度，点知拎住晒嗰堆嘢嘅时候咧，见到一几个咧企晒喺度。系啊，我好惊啦，啲人好似跌晒咁样 bling bling。跟住佢又话唔使惊，慢慢今日冇事， 好惊， 即系可能佢有另外一啲嘅职责就 做 紧， 就唔系捉你呢啲咁细埃嘅。 佢见到我咧裙拉裤甩， 唔系细唔细埃，其实你真系犯， 真系唔啱，自己知唔啱嘅， 佢捉紧麻鹰啊， 咁啊，你仲有其他嘢咁咯。 咁系啦，都系点都好，都系要遵守呢个交通规则嘅。我经过嗰次之后，都系唔好啦，都系。 咁所以大家真系。过马路真系呢嘅， 过马路 唔系净系坚嘅。 我冇乜分享，因为我真系好怪，咪期望快。 同埋你成日揸车系嘛？ 唔系， 佢都有行人噶，佢都行街。 我非常非常之怪嘅，真系。 即系你几大都等个绿灯先。 因为我真系冇侥幸嘅心态 嘅。系嘅。 我成日觉得我自己想曳过一下咧，我就系衰过一下噶啦。即系我譬如可能我100次咁样啦，我99次我都非常之怪。咁我最尾嗰次就还咗我99次都咁乖啦。不如我就去。 捉你啦！ 我就会俾人哋捉噶啦，我就中噶啦。 所以同埋咧，有时你睇完有啲嗰啲片咧，即系哇，你咁过马路嘅，你咪傻噶！即系等于你有冇见过一啲片咧，发生咗意外，就系嗰个人净系望住另外一边，但系车喺呢边嚟嘅，你明我意思啊？车喺右边嚟，但系佢望完左边就过啦，就撞到啦。我有一次我睇，咩你咁傻噶？我点知我前日定琴日，我就系咁啦，谂紧嘢，望一望左边就过。结果一踏出去谂下，唔系、啊， 系安全岛嗰啲。 你系行人啊？ 我系行人啊。 你 系 行人、 啊。即系当我一踏出去望完左边，唔系、啊，突然间心里边有种不祥嘅感觉，车喺右边嚟、啊，即系原来。 好彩你直达 系啦，即系 我觉得其实咧呢一样嘢嘅话，永远咧都系过马路嘅嗰个人，你真系要好小心，因为 清醒啊要。 我谂每一个揸车嘅人都唔系专登出去想撞死人嘅， 系冇错。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当大家人车共路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你系唔着数噶。你作为一个路人啱唔啱啊？ 彻底始终都系行人。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永远你都系要小心啲。你头先咁样讲到嘅话咧，我就谂起我琴日啦。我琴日咧有一单嘢，我真系觉得嗰人真系好奇怪。系一个就系要安全岛。 口，佢要過緊馬路嘅。咁當然啦，兩邊嘅話都對頭車啦。佢咧就係望住左手邊，但係其實啲車喺咗右邊度嚟噶，後生仔嚟噶。咁佢就望完左邊之後，佢就衝出嚟。 係咯， 我 就講呢啲。 我架車走到啦，跟住咧我一剎停咗我架車嘅時候咧，佢望一望你，佢仲要冇嘢喎，佢冇任何表示啊，即係佢覺得佢就係話，哇做咩做咩？即系我觉得点解你会咁得意嘅？ 佢系戴住 headphone 嗰啲定咩啊？ 佢冇戴住 headphone， 谂紧嘢， 谂紧嘢，系唔知佢自己做乜嘢，佢放空。咁佢过马路咁样就净系望嗰边，佢就佢系冲出嚟咯。咁我架车一到嘅时候，嗰阵我话你小心啲过马路啦。咁佢仲要系冇嘢，好似头先咩事都冇发生过咁样。我 佢唔改佢态度咧，迟早出事。 其实我觉得真系好危险。 嗱，好多马路上嗰啲潜在危机咧，我亲眼见到系一次，又系啲好多人嘅，我唔記得尖沙咀旺角即係嗰啲啦。會一個現象係咩？大家越企越近馬路邊，越企越近，係咪？三級嘅企埋落去下邊添。我就見到咧，個車一轉完彎之後咧，有個叔叔咧大叫一聲，跟住攬住只腳跳下跳下跳下， 撞咗埋佢只腳， 跟住唔係硬過咗啊！我心尾我諗應該硬過，因為佢直情痛到咧坐喺地一喊啊！一個大男人，你諗下幾痛？因為個車嘣一下。Sarah 都试过噶， 硬 到 俾 架车硬， 系啊！但佢最傻系俾自己坐嗰个的士硬， 冇错、 啊。 因为我跌咗啲嘢，我喺度执，跟住我只脚就喺佢个碌前边。 咩事？ 佢又唔知你执紧嘅嘢啊！ 唔系，不过好彩嘅就系佢唔系快，你谂下，佢开车啫嘛， 唔系快会痛啲定快痛啲咧？ 其实嗰一下系唔知噶。 其实应该冇感觉噶， 唔知啊，系冇错，佢碌过咗条龙鱼，点解佢自己都觉得极焗咁？跟住你做乜事啊？你碌过咗我只脚咯。 佢点啊？佢有冇表示啊？ 佢梗系有表示啦，佢就好惊啦。咁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话冇嘢，冇嘢，冇嘢。咁我仲自己躝翻翻屋企啊！你仲嚟探我，你记唔记得？ 但系有冇肿到？ 我觉得你入医院咯，梗系有肿啦。 冇入医院，我就自己喺屋企嗰度，即系自己搵啲嘢搞下咁。 如果着嗰啲工头咧，嗰啲咩硬咩个铁嗰啲鞋咧，就好嗰啲好啲。除此之外咧，一般鞋都保护唔到噶啦。 你就系嗰个感觉，会觉得佢就系只脚发热咯，即系你俾佢碌过嗰只脚嘅话，系啊，就肿同埋发热咯。 碌一下就已经肿晒噶啦， 冇骨折，冇骨裂， 冇事，系啊，我唔知啊，可能因为咁样嘅话， 佢可能应该高啲。 系冇错，我应该好似有你咁高。 原来就系个司机，可唔可以追讨嗰个的士司机嘅赔偿？ 就系嗰下碌一碌， 咪就 系 咯，系。有冇可以调翻转头谂咧？其实佢碌完你之后，因为发热，所以你高咗。其实你高咗，你比原本 高 咗。 你嘅心地唔使咁差嘅。 因为我嘅高度咧系发热发翻嚟，我系发烧。 佢又讲得啱，通常啲人系感觉发骨折嗰啲叫做 系啦。 嗯， 虽然发烧， 但 系嗰啲 你冇俾人碌过啊嘛。 我冇俾人， 你冇俾人碌过，你就无端自己发烧 我俾你哋好多观众碌 L O K 碌过我个样。我自己开心咪得咯。 O K， 好。 记住啦，提醒大家吓，过马路嘅时候，大家真系 真系小心啊！ 系啊， 一定要睇老虎，就系动物园啦。 咁跟住咧， 冇啊，呢个系其中一个 slogan 嚟噶嘛，因为马路如虎口，即系你要睇马老虎咧， 交通 规 则要遵守，安全第一， 命 长久。命 长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已经在星期日圆满成功举行，他再次感谢出来投票的市民。至于区议会的委任议员，他说已经作出委任名单，会连同当然议员的名单今日下午公布。民建联在区议会选举共取得109席，成为大赢家。副主席陈恒斌表示，结果符合预期，亦都好开心。民建联在不少中产区的票数有增长。对于有分析指，民建联在今次区选较2021年立法会少了大约20万票。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话，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不能够相提并论，部分选民在立法会投票，但在区议会未必投票，亦有部分人可能外游，民建联会作检讨。自由党在区议会选举共有5人当选，但是湾仔区派出的艺人宋之玲就落败。自由党主席邵家辉说，希望下次继续努力，令市民知道宋之玲除了是艺人，亦都是勤力并有能力处理地区事务。邵家辉又认为，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对投票率有影响，希望当局严肃跟进。 新民党在区议会选举派出29人参选，赢得15席。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新制下选区划大了，由公布划界至选举不够半年。新民党以往主要经营中产选区，候选人不是大多时间开拓公屋选区。对于有分析指今次中产区投票率跌幅比较大，陈家佩说，中产市民或自己有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不会时常找区议员。他亦都听闻有选民觉得，既然候选人亦都是爱国者，因此认为哪个当选亦都无所谓，或导致中产选区投票率跌幅较大。西贡及坑口选区当选人、专业动力召集人方国山表示，今次区选与以往有颇大的分别，选区地域已经近乎立法会层面，选情规划同以往有好大分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吹和缓偏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97点，升95点，总成交金额28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9点，跌咗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99点，跌3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09蚊，升过八；南方恒生科技3.64仙4，升4仙6；阿里巴巴69.8，升1蚊。恒生中国企业56.58，升5.8；友邦保险62.25，跌3；盈富基金16.42，升8仙；美团84.55，升1.05；海吉亚医疗34.1，跌8.7；李宁19.08，升7.8；融创中国个半，跌0.3。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04，日元145.75，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7，人民币7.178，英镑对美元1.257，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2,983点，升191点，港金报18,47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56美元，卖出1,983.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荃湾啦，德士古道北嘅支路左转翻去国瑞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近住关门口村啦，而家唯一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一带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就系荃湾德士古道北嘅支路左转翻国瑞路啦，近住关门口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咧就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咧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咁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北拱街，就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回去北拱街。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出九龙方向，近大窝口站由于有交通意外较早前，现在刚刚清理好，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回去荃湾港铁站对出，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车龙排翻去联合货运中心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大窝口站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仍然系有车龙噶，咁龙尾排翻去荃湾港铁站啦，咁亦都影响到德士古道啦，去翻 荃锦交汇处方向挤塞，龙尾排翻去联合货运中心对出。咁另外咧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咧去翻北角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东区走廊去北角方向，近住维园一带交通咧就正常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一带交通咧都系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同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排翻去北拱街噶。咁另外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出返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喺港岛区马纪仙峡道去返花园道方向，跟住梅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车龙排返去马纪仙峡道17号对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警察总部。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影路红天路方向屯门、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啦，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落山道噶，就系漆咸道北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落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就是有3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影路红天路屯门啦，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人生终有欢喜。 Albert Ao 欧瑞强联同麦建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公共广播95年新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唱版，12月16号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check check，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 check check， 乱咁剥条渠咁危唔危 ？check check， 个窗板会唔会跌落嚟 ？check check， 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啦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要帮手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一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咧，而家落嚟呢篇文章咧，专为我哋嘅。新一代，冇错啦， 系啦， 新一代， 针对 我 哋新一代， 系啦，冇错。第一，请问你系咪接近或者系 around 30咧？ 过咗啦， 咁上下啦，系咪先？30啦， 你真系诚实嘅。 你有冇有时都觉得自己容貌比较焦虑啊，或者系残啊咁咧？即系 会噶，会攰啊。 咩系咩？ 系啊，会攰。 你从来都唔承认呢样嘢。 唔系啊，咁讲，咁讲。如果讲太多嘢做咧，系好容易攰。嗱，我个样咧系变化得好大，系点咧？如果我够瞓嘅时候咧。 是一个人，我唔够瞓咧，系另外一个人嚟噶。 系你知就好啦。 系啊， 系啊，争好远添， 争好远， 系争好远噶。 呢一样嘢咧，我唔知，我唔知可唔可以咁讲。阿杨妈妈，唔好意思啊，因为我阿妈都系咁。我觉得我系遗传咗呢一样嘢，佢够瞓。 你唔好拖你阿妈落。 唔系真系噶，佢够瞓个样同佢唔够瞓个样都系两个人。 但系我突然留意， 有边个唔系？我想 我突然留意到一样嘢，你嘅手指咧几女仔噶， 系咪 好尖好长？ 系啊， 但系弯噶。 系啊， 因为我掰得多手指啊。 啊 哈，咩即系 掰啊， 梳 啊， 同埋梳啊，所以奉劝一啲年轻嘅听众唔好掰手指。我细细个好中意掰手指， 而家咧，而家掰脚趾， 而家都唔冇所谓，我放弃咗啲手指啊。 冇嘢 掰，掰啲唔掹得俾你 笑啊！你 咪唔好笑咯，你 唔系啊？我问你系咪好笑？我觉得好好笑。 咁咧，嗱呢篇文章就话点解你会大约三十岁已经觉得自己咧有少少残啊咁咧？咁就而家同你讲啦。咁啊呢个咧就系啲女性杂志嘅，咁所以有啲咧系 touch 啲女性嘅用品，我估。你会冇用啦吓，第一就系嗰啲化妆品冇定时清洁啊，例如嗰啲毛刷咩嗰啲刷咧，化妆咪有啲嘢嘅，嗰啲唔清洁 扫 啊， 要用我琴日先问咗个化妆师，我话因为我哋台嗰啲化妆师，我话咁我啲扫系咪通常都系用 shampoo 洗噶？话系啊，都用 shampoo 洗啊， 系啊，但系好似你啲头发咁样洗咯，每一日 电视台或者公众嗰啲佢哋洗唔洗噶？日日 要洗， 日日咁多人， 一定要啊，好危险噶。 我谂佢哋唔会化完你即刻洗。唔係嗰啲嚟嘅，可能即係一兩日一齊。 其實最好係咁咯，因為其實而家有一啲咧，你知唔知啊？嗰啲噴霧啊，其實基本上你噴噴嘅話咧，係啊，噴一噴佢，你消一消毒都會好啲咯。因為我試過就有個朋友咁就揾咗一個化妝師，唔係我哋電台嗰啲啊嚇，就出邊有個化妝師，化完之後嘅話咧，發覺自己生咗油，係啊，塊面生油，咁跟住佢就覺得點解會咁得意嘅咁，跟住就去睇呢個皮膚科醫生，咁佢就話好可能嘅就係因為你嗰個化妝師冇洗乾淨佢嗰啲掃，可能佢掃完一個個面上面有油嘅人嘅話咧。因為那些是一些過濾性的病毒咁佢蝦咗落去嗰個掃嗰度嘅話，佢掃埋你嘅就話，跟住就有 就生油咯。 係啊，好彩佢發現得咗。 我想講我試過出面嘅化妝師嚟嘅，嗰陣時啱啱認識啦，咁啊幫我化，我唔知點解次次揾真佢幫我化咧。我塊面都係好痕嘅，我話好痕啊！我覺得係個掃嘅問題， 係咯，佢有啲嘢咯。 咁但係油都好啲嘅，生上面就可以打走佢嘅。 冇錯冇錯，佢 OK 嘅，但係個問題嘅就係即係無端端咁樣就即係係啊，要睇醫生。 如果你咁講咧，我諗起嗰啲咧剪頭髮嗰啲啊，其實剪頭髮咧好多咧都同你個肌膚啊 會接觸 嘅嚇，無論係嗰個 毛根啦、 係毛根啦等等啦，咁啊，所以都我以前都試過㗎，即係喺好舊嘅好耐以前有剪啊，即係洗完出剪完頭。发之后有线啊，个 块生喺咁咪好痕咯，块面 系啊，咪要搽皮肤药咯，好耐好耐啦。 剪头发嘅时候， 因为我知道咧，譬如有啲叫咩高级啲嘅沙龙咧，佢一定要你洗两三次头，先会帮你剪头发。我试过，譬如去 三次咁多， 系啊，两三次 过一过水嘅啫， 唔系真系要同你洗得好干净，因为佢哋就系唔系好经常去洗到佢哋嗰啲工具，可能唔洗得定系咩，我唔知啦。咁但系佢哋就话我有时赶住要做，我可唔可以今日唔洗啊？我话直接 冲一冲水先 啦。唔得噶，我哋唔可以唔洗头噶。 但系个原因系咪因为 就系因为咁咯？ 但其实你自己谂 啊， 咋 唔系我有问过佢，我有问过佢， 系你啫系嘛？ 或者可能佢想。掂我个头咯，唔得噶，唔得噶，唔可以，我要掂你个头咁样嚟 啫。我系都要捋你个头，我嚟啊嚟啊。 好，另一个咧就系好少，其实我睇呢啲咧，我觉得关事咩咁啊？我唔知你哋点睇啦吓。坏习惯第二就系好少更换枕头套。 我唔会嘅，我个礼拜都换 咁咯。 系 你会唔会 换？全套 我个毛巾唔系，我个枕头上我会铺一块毛巾嘅。 咁你毛巾唔换噶？ 嗱，就系个毛巾咧。我试过有一排，可能有时好眼瞓或者好忙咧，系真系唔记得咗换啦。咁你知道瞓觉会左瞓右右瞓噶嘛？ 好污糟噶！ 嗰排系会块面系多咗啲暗疮噶。 系啦，佢就系咁讲啦。因为咧，你经常咧，你个面有油啦、口水啦，长期停喺个枕头套上面咧，滋生细菌。如果你成日碌嚟碌去咧，咁你样梗系残啦，即系咁样。 可能系因为枕头套啫。 唔系你仲靓仔啲系嘛 ？OK， 嗱我又唔会咁讲嘅， 你收翻 好啲咯， 咁啊收翻。 阿马老师应该一世冇换嘅枕头，成世冇换。 佢枕头度黐住， 佢依个骨轮尾嘅样， 黐住块面， 骨轮尾嘅样啊。另外一个咧，嗱，我又觉得关唔关事咧？手机好少消毒，手机意思就手机壳啊，即系总之接触到你块面嘅嘅， 有噶， 我都有。 系啊，呢一阵啊嘛， 系啊 系 啊， 就揾嗰啲， 因为你贴住块面啊嘛，你有冇抹噶？ 我有， 但系冇啦你。 唔系，我有，我日我晚晚临瞓觉之前，因为咧我会将个手机咧摆喺我床上面嘅，咁所以咧我会攞个毛巾湿毛巾啊，喷啲酒精去抹干净，晚晚都会咁样嘅。 OK， 嗱，其实我谂最主要咧，佢针对个皮肤嗰个质素啊，或者即系多唔多疮疮啊，诸如此类啦。下一个咧就系你会唔会多用手 拱 快 面， 掂 快 面。呢個頭先都想講。 掂快面㗎。 我盡量，譬如化咗妝就盡量我唔會掂面嘅，要掂咧都攞啲 妝梗唔掂， 攞啲毛巾誒，攞啲紙巾去印嘅。但係平時譬如好似而家咁樣，我要確保自己隻手係乾淨，我先會摸塊面咯。如果越摸越痕㗎，你試下嘅時候。 因为你的手咧好多嘅细菌嘅温床，你掂完其他嘢咧摸翻咧就好容易令到个面咧就会发炎啊等等咯。 手系真系污糟， 系啊！ 我加多一样建议俾大家，系疫症之后我先做嘅就系，无论而家点样都好，我都会戴口罩。你发觉戴完口罩，譬如尤其去旺角啊、观塘呢啲比较人多车多，即系啲废气比较多嘅地方咧，你戴个口罩系真系。会好啲 嘅，系嘅，感觉都安全啲。 系啊，你擤鼻涕出嚟嗰啲鼻涕都干净啲嘅。 嗯， 系啊 ，OK。嗱，下一个咧，咁又问下你啦，余立，佢咧唔好跟风，人哋话买咩保养品啊，即系所有嗰啲用品啊，无论系护肤啊，乜都好啦，唔好跟风，啱人哋嘅未必啱你。 嗯， 你同唔同意啊？即系你，你唔同意啊？ 你唔用你点知啱唔啱你 ？OK， 即系试下先。 试啊！如果唔系太贵嘅话，我觉得系会嘅。但系其实你有几个即系经典嘅，又或者系即系你用过系好嗰啲咧，好多时候如果你试。你真系千帆过尽，你试好多种唔同之后咧，你都系会翻翻去嘅，两只嘅，真系有一两。 收养千帆过尽， 请问点写啊？烦啦，过 你咧， 你 系 好 烦 个烦。 我用噶， 哦，你都系一个贪靓嘅男人嚟。 唔系， 都咁讲。嗱， 咁 讲，如果有得俾我唔用咧？咁梗係唔用啦，因為用嗰啲都係一筆錢嚟㗎，同埋好煩㗎。你朝頭早洗完面，夜晚洗完面，你又要嘥多十分鐘到。 兩套嘢嚟㗎，其實 係兩套嘢嚟 㗎。 但係點解要用呢？因為我就入行嘅時候，我冇咁顧慮呢啲，我係俾個化妝師話：你可唔可以搞搞你塊面？你可唔可以認認真真對待你塊面？因為我覺得真係㗎，你自己上鏡上到粉咧，唔係對自己尊重，係真係對睇你嘅人嘅尊重咯。 同埋，我覺得你搞好自己個樣咧，我諗都係 吸引多啲工作， 對自己係一個基本嘅一個照顧啊！即係我覺得係咁樣。我最中意嘅就係你揾個化妝師咧，跟住咧你會睇佢咧用喺唔同嘅嘢喺你個面嗰度，咁我就會覺得好開心，我就會第二日咧我就會全套賣 曬佢。 係，因為我真係會覺得嘅就係有時真係一分錢一分貨，佢哋係好願意去用一啲好貴價嘅嘢嘅話，你真係會覺得哇！嗰一晚全日個妝都好 甜， 同埋嘅就係佢搞好多陣。哦，原來先至可以咁靚，所以佢就唔好去羨慕啲什麼啲咩韓星啊，你覺得哇好犀利啊，好似冇乜點化嘅咩？梗係唔係啦， 搞好多嘢㗎， 好多浸嘢喺上邊㗎。 Even 啲掃啫，你覺得一個掃嗱，我可能我孤陋寡聞啦。嗰陣時佢同我講話，我話你呢個掃好細個掃嘅啫，幾錢啊？五百零蚊。我嚇一個咁細嘅，好似可能啲牙刷仔咁樣，手指仔咁樣。咁我好貴啊，係啊，幾千蚊嘅水又有， 係啊， 所以 同埋咧就係你會見到嘅就係其實佢喺唔同嘅 area 啦，即係佢塊面啦，可能係用咗八隻掃咯， 係。 但我哋以為嘅就哦，你就係掃啲粉上去啫，係一個掃已經掃就梗唔係啦。上個眼嘅有另外一隻，跟住另外嗰啲好犀利， 好犀利。 因為我成日好多會睇嗰啲視頻咧，會睇嗰啲嘅就係人佢哋點樣去幫佢哋化嗰啲韓星去化妝，你先至會發覺嘅就係哇，係精心打造㗎，係冇錯，係兩個人嚟。 你睇佢嗰啲劇咧，零皺紋嘅，即係零皺紋。 咁又再加埋打光咧，係咪佢嗰啲蘋果光嗰啲？ 虽然有时我略为觉得好假咯，即系瞓醒都系嗰个样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男女主角瞓醒，头发又唔乱， 同埋粉红粉红啊嘛，啲人系咪粉乱粉亂？ 系靓到好似 天使。 戏剧嘅世界系充满遐想噶啦， 所以戏剧嘅世界系会令到你好开心。 你望翻我咪得咯， 或者应该有口臭啦，头发乱啦，同埋个样系长噶嘛。 佢会洗手间啦，同埋会放屁啊嘛。 放屁都系香噶嘛。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Come on, shake your body, baby. Do that conga. No, you can't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Feel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getting stronger. Don't you fight it, do you try to do that conga beat. 个单啊，有个朋友咧叫做 Emma， 阿方咧祝听日爸爸自从 Peter 生日。呢个就系香港电台台嘅风骚爆人，我哋十一点钟之后会有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妇， 养育孩子不是投资。在我们小时候，父母工资微薄，养育孩子的理想好简单，吃饱穿暖，翻学学习好就是最大的愿望了。但到今天做父母之后，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这样东西和投资有关系，真令人觉得很诧异。有些人将养育孩子当作投资，会认为自己对孩子有拥有权，但亲子关系又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关系呢？你是我仔或者女，我是你爸爸或者妈妈，这个说话毫无问题，但是他们表述的应该是一种亲子的爱的关系，而不是拥有权。当父母一旦将养孩子视为投资，就会将人和人之间宝贵的平等和独立变成另一种关系的了。一下子被拖入赤裸裸的与拥有金钱和物品一样的拥有权关系，就好像觉得阿仔呀阿女呀，你是我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精力这么多心血栽培出来，所以你是属于我的。这种控制会由他们回幼稚园开始，一直持续好多年之后，我养住你，所以你要上我觉得你好的幼儿园，觉得我好的小学，上我觉得你应该需要的补习班，我花费咁多个时间，所以我要你读边间大学，你就应该读边间大学，做边行就要做边行，拣边个女朋友、男朋友都应该要问过我噶。当人一路俾人管住，一路控制，人生有几多独立自主嘅快乐可言？养儿育女系爸爸妈妈自己嘅选择，尽你所能，等佢哋过物质同精神都满足嘅生活。做父母的责任已经完成了，何必将你的理想和人生很多的想法寄在他们的身上？其实做父母有没有回报？有啊！当小孩子还是小 BB 的时候，全心全意依赖你，让你体会到做父母的幸福。当他们慢慢长大，他和你分享他的生活、他的成长、他的快乐、他的惊喜，这种就是回报。希望每一位父母都享受和小朋友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养儿育女回报就是快乐，那种快乐是你尊敬我，我尊敬你，互相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You who are on the road must have a code that you can live by, and soBecome yourself, because the past is just a goodbye. Teach your children well, their father's hell did slowly go by, and feed them on your dreams, the one they picked.The one you know by. Don't you ever ask them why, if they told you you would cry. So just look at them and sigh, and know they love you. your elders goodbye. And so please help them with yours. They see the truth before they can die. Teach your parents well. Their children's hell will slowly go by. And feed them on your dreams. The one they picked, the one you know by. Don't you ever ask them why. If they told you, you would cry. So just look at them and sigh. And know they love you.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啦，星期二12月12日11点啦，我先听11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我哋就系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冇嘢吧？你真系好敏感。 对唔住，对唔住，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好，今日礼拜二啫。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唔系，我知啊。Doctor Matthew， 但 我 觉得 Matthew， 我今日因为 见 张小明，我有啲我有啲神经失常，对唔住啊。我攞錯咗專訪， 唔緊要。 係啊，歡迎，歡迎，歡迎， 早晨啊， 你 好， 你好，你好。 我哋一個表弟唔喺度啊，即係我壓力少咗好多啊， 壓 力多咗好多。 我啲次序調亂曬冇所謂啦，依家我冇咁敏感啦。 平時你好驚得罪人咧， 係啊， 啲人小氣啫。 佢都幾敏感嘅，應該。 佢好敏感嘅，係啊，佢唔講俾你聽嘅啫。 等我講嘢咧，今日我開始驚啦，應該唔會啦。 樹窿樹窿雲。阿窿正式開始， 正式開始耶！ 今日，我哋今日話題係咩啊？ 關於敏感啊！我想問大家咧，你自己或者你周圍身邊嘅朋友咧，有冇敏感咧？對食物又好，皮膚又好，你嘅敏感 係 咩咧？ 中幾樣啊？第一個就係鼻敏感啦。當天氣轉嘅時候，我成日都係紙巾不離手噶。第二樣嘢就係 佢成日都 係食物敏感啦，對橙敏感啦，對水果敏感啦，對果糖敏感。 咁會點嘅？而家食 就會 水果。 变水啊！即系出嚟嗰啲嘢，去厕所会出水， 变 咗水啊！ 喂，你咁多嘢敏感 噶， 咁海鲜有冇敏感啊？我净系知有啲人会对海鲜敏感，即系会痕咯，唔食得咯， 会肿咯， 系啊， 有啲润肠嘴咯。我有个朋友系咁嘅，一食就会做坏，做乜嘢啊？ 避唔到噶， 会啊， 系 啊， 咁啊，咁对靓女有冇敏感啊？ 應該冇啦，係咪？ 問你 嘅嘢，我話 對靚女有冇敏感？ 對靚女有冇敏感？ 因為呢行見得太多啦，呢行見得太多，都開始食， 所以冇嘢啦，係咪？係啊， 我有食物敏感喎。 你有㗎？ 有啊，啲朋友問我有咩食物會敏感咧？我醫生話咧，如果嗰啲嘢食咧係要你自己俾錢啦，唔好食啦，同埋平嘅話咧，醫生會敏感嘅，所以我唔好食 咁 多。 有時自己俾錢啊嘛， 係啊係啊，所以我首先同朋友講話，呢啲我食物敏感，我唔好食㗎。咁啊，先讲食物啦、皮肤啦。咁如果情感上面、感受上面都好敏感咧，都好辛苦。 嗯， 咁啊，今日咧个听众咧分享嘅经历就系关于对于感情上面嘅敏感啊。 好， 听到佢嘅分享咧。 Dr. Matthew， 各位主持好，我叫做 Edith， 自小咧就是一个好多愁善感嘅人咯。我妈妈咧成日都话咧，我睇电视啊，见到啲好伤心嘅场面啊，个样咧就会变得好难过噶咯。大个咗，我咧不论系听歌啦、睇书啦、睇电影啦，有时咧都会感触到流眼泪噶。唔知点解咧，我好似比其他人嘅感受特别深同埋强烈嘅。我嘅屋企人咧，成日都叫我：，哎呀，你咪咁情绪化，搞到自己咁辛苦啦。但系我个心话俾我知，咁嗰啲系我嚟噶嘛，我点解要否定自己个个性啫？如果咁样扭曲自己，嗰、那个就唔系我啦。咁样我咪仲辛苦。Dr. Matthew， 各位主持啊，其实你觉得我应该要点做啊？ 其实呢一样呢呢一种性格咧，我可唔可以好概括咁形容为感情丰富啊？ 系啊，感情好丰富啦。 即系如果我哋一般人就会叫做感情丰富。 系啦、 啊， 特别强烈啦， 特别强烈啦， 比较特别细腻啦，观察到嘅嘢啦。你自己周围身边咧，或者包括自己咧，你觉得通常感情好丰富嘅人咧，有啲咩特质咧？譬如我外甥女咧，细细个未识讲嘢，我嗰阵时咧睇电视剧咧，嗰、那个画面咧就系一个爸爸去探监，咁我倾偈。咁系好难受嘅。我个外甥女嗰阵时 B B 咗嚟噶，仲未识讲嘢，一路睇咧，佢眼湿湿。 佢明咩？即系佢明咩？ 系啊，我就喺度真系眼湿湿。嗱，咁我就印证翻啦。点解咧？就系、是、佢一大个咗啦，生咗个仔仔，佢个仔都似佢噶。佢系未识讲嘢嘅时候咧，爸爸抱住佢咧，手抱咧，播住一啲古典音乐，系啲好好哀怨嘅音乐啦。一路听嘅时候咧，佢喺度流眼泪噶。 系、我有睇过有一个视频，我觉得嘅就系其实音乐系真系有呢种感染嘅，同埋嘅就系你唔知点解有啲人系对呢一样嘢系特别。敏感嘅，讲紧嘅就系一个小朋友，佢听有某啲嘅，即系嗰啲好哀怨嘅嗰啲咁嘅协奏曲啊，或者系点样咧，佢喊咯，系啦，佢咩都唔识噶，即系佢觉得好伤心，系啊，佢好伤心，听到嗰啲人拉小提琴咁样。 咁其实如果系咁，系咪好辛苦咧？ 会啊，会辛苦，咪拉咗张咪知咯。 咁样，我想讲，封信系我写嘅， 其实唔系，其实系佢 Sarah 嚟 嘅，中咗佢好多功劳， 因为咧系啊，大家如果听开。骗人家你知啦，其实佢次次都系流真眼泪嘅，次次系啊， 系真眼泪， 系真眼泪。 有时有啲唔应该流眼泪嘅地方，我都会流眼泪嘅，冇错。即系譬如好可能有时会揾嗰啲即系 background music 啦，或者揾嗰首歌啦，你突然之间有一个位唔知点样嘅话，你一啄中嘅话咧，你就叭叭声咁流噶啦， 系啊。 咁边个写同大家做一个心理测验咧？ 好啊， 廿几条嘅， 睇下 大家咧填嘅时候咧，你数得噶啦。如果你发觉啊都似你，你一个 tick， 睇下你总共有。几多个题？ 好， 拣咩题目咧？ 各位听众准备定纸笔啦， 大家准备个张纸笔 ，OK？ 咁啊，有27条嘅，你睇下自己总共有几多个题咯？ 好， 咁啊， 可以啦， 好，可以啦嘛，咁啊，听众准备咯。第一题目咧就系，你觉唔觉得自己咧？你对于一啲强烈嘅感官，譬如光啊、声音咧，太过强烈咧，你觉得唔舒服嘅？ 会， 好。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你会好留意周围环境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咧？ 即系干唔干净啊？ 干唔干净啊？啲好细，人哋睇唔到你啊！你好在意，你好细细微嘅嘢嘅，你会 望啲奇怪嘅地方， 系咯？人哋唔会睇嘅，你会睇到啲好细嘅嘢啦。 有第三条， 第三条冇喎。人哋嘅情绪咧，人哋嘅心情咧，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嘅。 会 呢个会啊。 好，第四条咧，我通常咧对痛觉咧痛楚咧系比较敏感啲嘅，对痛嘅感觉。好。 其实系咪会剔晒噶全部？ 系啊，点 解你讲嗰啲全部 唔使惊，唔使惊， 好惊啊！ 下一条，当我好忙碌嘅时候咧，我系好想抽离噶，我想匿埋噶，我唔系好想见到好多人啊，或者好多刺激嘅嘢咧，我系唔中意 嘅。 冇错， 呢个可能你边个有啊？我对咖啡因嘅作用咧特别敏感嘅。哦，有啲會，有啲人飲茶飲咖啡咧，會好精神啊，瞓唔到覺， 聞到嗰陣味，我應該都精神噶啦。 呢個唔得， 咁係咪叫敏感啊？聞到陣味， 聞到陣味啊，咁都好，都未飲，聞到 見到咖啡包都好精神。 你知唔知我有時我會咁樣噶？你個 aroma 咧，你喺嗰間屋嗰度咧，你會覺得我朝頭早啊，好美好，好 美啊，即係有曬情緒，我乜都聞到啊， 我聞到咖啡味咋？ 啊，咁都係喎。 係啊，你冇諗過呢樣嘢咩？有時你未必需要飲 嘅。係啊，你聞到。 你淨喺嗰個地方度聞到咖啡。 咩啊？我聞到人哋咖啡。 嚟廚房煮嘢食，我都覺得好有家庭。夜晚咧炒餸咪好大陣味 嘅，有個親切感啊， 即係西洋菜。 我諗翻起就阿媽煮餸嗰啲味嘅。 係啊，咁你聖誕節冇行嗰啲鋪頭，發覺啊，去啲香燭咧聞到啲聖誕樹味咧，啲松樹味咧， 嗰啲 cinnamon 嗰啲味嘅話，你覺得聖誕節咯？ 係啊，即係你唔係純粹個味道，你即刻 associate 聯想咗啲情懷啊。 咦，咁都要 tick 啊？ 都要 tick 呢個。 係啊，本來打咗交叉又要 tick。我本來唔係好飲咖啡。你講翻嗰啲聖誕樹嗰啲，我又回憶。 係咪啊？聖誕節嗰啲味好正 啊！係啊，好香噶。咁有冇試過咧？成日都覺得好難以承受啲強光、強烈嘅氣味，或者呢啲質地、呢啲纖維咧，啊，你摸落去咧，你覺得嗯種特別嘅感覺好強烈嘅，或者附近街邊有啲聲音咧，都令到你啲好大一啲比較強烈嘅感受啦。 狗吠 啊！ 有 狗吠，狗吠我會猛咯。 哦，轉場會啦，不過轉場又好明顯嘅，有冇啲譬如唔明顯嘅聲音？喺你嚟講，你都會。 譬如咧，我有時教緊書嘅時候咧，有啲同學仔咧喺度嗰啲咁樣。 啊！呢啲啊， 我心谂，我又唔可以 stop 佢，但系咧， 点解唔可以 stop 佢？ 即系我觉得 可以， 我觉得呢个系佢自由嚟噶嘛。咁我，但我会俾佢影响。 班里边有 discipline， 同埋咧，有时啲同学咧会喺你前面咧喺度，即系喐嚟去坐嚟坐咧，都会令到我好唔舒服。 好似琴日咧有个主持人咧喺度演话剧，嗰个凳咧系影人影人影人，我个心里边都话： 马老师，下次唔好咁啊！ 系坐马老师嗰个位个人。 好，下一条你话 第八条系咪 系 啦，第八条冇 错。你有冇发觉对于啲精神嘅生活咧，精神嘅世界咧，你系比较有丰富嘅情感咧？ 有 啊，但系唔系个个系咁噶， 有生活有 啊，譬如啲灵性啊，灵性嘅追求 啊， 精神嘅满足 啊 等等咧，一啲书又好啊，啲灵修书啊， 系得知道。 好，下一条就系巨大嘅声响咧，会令你好唔舒服嘅。呢个好多人都会有。好啦， 佢又好大声讲嘢，我冇惊。 咁你咪好惊自己咯， 好惊你， 好惊自己啦又。 诶，一人笑句，阿姨妈姨想话，我哋要相亲相爱嘅，翻翻嚟先。会唔会俾啲艺术或者音乐咧，好容易感动到你？ 非常 会啊， 会。 死啦！我冇一条， 冇一条，冇条，仲俾边个打交叉？ 全部都 系 啊， 真系交叉嚟嘅， 俾个交叉我。 我有时觉得自己啲神经系统咧好攰啊，因为咧我成日都好多感官刺激，令到我成日都要哎呀，即系有个人好 stimulated 啊。 神经系统啊，还好。 听觉啊，触觉啊， 唔得啊，系啊，有。 你发觉好忙，成日都带多刺激，好忙，成日都好多刺激。你觉得系咪一个一丝不苟嘅人咧？啲嘢要好， 要好整齐啊。 冇错。 系啦，有要求嘅，好细。嘅嘢你都要有啲啲咁啦， 你一定唔系啦， 你比较求其啲啊嘛，我容易受惊吓嘅， 受惊吓咩意思啊？ 好容易， 好易吓亲， 系啦，好易吓亲， 或者好容易就好担心系嘛？ 系啦，担心啦，惊啦，恐惧啦， 或者焦虑啊，咁系嘛？ 系啦， 会啊，我会啊。 会唔会譬如突然间有啲突然期嚟，要好短时间要完成嘅咧，你会好紧张？ 会啊会啊， 梗系会啦！你讲明短时间， 系啊，我好惊噶，我哋会。 咁你做咩有冇？你识啲人啱相反咧？好似尊佛啊，冇突然期嚟嘅咧，都系可以好安然啊。 有 啲系， 有 啊， 有好淡定啊， 系啊，好淡定。 我唔得噶，我会好焦虑噶。 系咯，有啲人就安然无其事啊，啲可以真系要有准备先得嘅。 冇错， 睇下做咩啦。如果食嘢就冇所谓啦，即刻食得。 唔系噶，都唔系噶。 如果工作嘅咧就会好紧张， 我仲会 好紧张。 喂，你睇 menu 都好焦虑噶，会唔会？我唔知拣咩好。 menu 都焦虑， 系咯。 好认真啊！ 都系人哋食嗰啲好似好食啲。 当其他人咧喺个环境入边咧觉得唔舒服咧，我总系第一个会知道嘅。 会， 即系 feel 到人 嚟 嘅 ，feel 到人， 睇人未 睇人未打。 你会譬如啊，譬如有人啊，譬如举例啦，就系譬如间餐厅度，你见到坐得唔舒服咧，啊，你会走埋去咧，喐个环境咧，坐得舒服啲。你好在意人哋嘅状况啊， 会啊，会噶， 我都好细心， 系啊，系嘅，我都系。 如果人哋 在意过我啊，你咧， 当然 在 意 你， 佢在意你就 俾你哋笑我，又金正恩又冇， 佢就系惊你开心啊，佢唔想你咁自满啊。 哦，背后有心意喺度啊。 我想同佢讲嘢，继续。 人哋叫你做好多嘢嘅时候咧，你觉得好 annoyed， 觉得好嬲啊！我即系你觉得应付不。下 做 好 多 嘢，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做好多即系有好多工作在身，会好 annoyed。 嗯。 即系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要做好多 嘢，又有钱收噶嘛？ 哦，咁你應付到就得啦，你覺得 OK 噶？ 咁你咪打交叉咯， 係啊，你咪打交叉咯。你會翻好多心力去避免犯錯咧？ 會咩？可唔可以從 避免犯錯， 盡量做得咧？ 或者睇完又睇，睇完又睇， 係啦，我會刻意咧避免睇啲暴力嘅電影。 呢個第幾啊？呢個第幾題？ 呢個第十八條啦。 避免睇暴力啊， 系啦，呢啲暴力嘅电视啊、影像啊， 我唔得噶，有时我睇到我觉得好痛。 会啊， 会啊，我唔睇得噶，唔可以太多噶， 好痛 噶，系啊， 好正噶，你有嗰种感官嘅刺激， 刺激系咪啊？你又受到， 我受到，好正， 我受到咪打交叉咯。 好啊，下一条，我会觉得唔舒服嘅，当我周遭咧有太多嘢发生咧，我个人咧系好。好唔安啊！太多嘢發生嘅時候， 不安嘅會。 我好容易覺察到自己肚餓嘅感覺嘅。 呢個係下一條係嘛？ 下一條係啦，下一條 肚餓，會噶，會發懵。 係啦，會啊，好留意 噶。 係啊，尤其是肚餓同埋 眼瞓咯，係 啊，兩樣嘢都 有眼瞓係嘛？ 冇錯，我就會發脾氣 啊。如果生活上 一定 會 啦， 會啊，生活上面有啲改變咧，會令你心煩意亂， 有啲 容易一啲改變令到你心煩意亂。 还好，但 系 塞车会令我心烦意乱， 系啊， 改变咯， 会令我心烦意乱， 算唔算系啊？ 撇开塞车咧，因为塞车大家都会嘅，又或唔好话比较 neutral 啲咧，总之少少嘅改变咧，你都 有 不安，咁就会 会 唔会注意或者享受一啲清香嘅气味？ 会， 就算清淡嘅味道啊，柔和嘅声音，精致嘅艺术品咧， 会， 我哋都会留意。 清淡嘅食物我都会 enjoy 嘅， 系咪啊？ 系啊，即系温浓味。 呢个咪菜根谭讲噶。淡里知真味，常里识英奇。佢就话清淡嘅食物，你先要食到真正佢本源嘅味道，最好嘅嘢噶。 系噶，其实系 生活都系最平淡嘅生活，你先要真正明白。 咁讲啫，我咩都要试。 都唔系食惯咗之后咧，基本上你觉得呢个就系真，系应该 咁， 应该系咁啦。本来就系咁， 好似海鲜一样咯。你发觉哇，清蒸系好食过啦，你加好多好多嘅嘢，你 miss 咗原本嘅味道，鲜甜。 好， 好咁啊，下一条咯。我认为一次发生太多嘢咧。我会唔开心噶， 一次发生太多， 太多啦，同一时间发生太多， 我消化唔到，系 消化唔到， 好正嘅一次发生咁， 系咪啊？ 识好多女仔系咪一次 过？一次过识好多， 即系一次过好多嘢做，我觉得好开心， 真系啊！ 系啊， 咁你会唔会好多嘢发？嗱，呢个下一条嚟噶啦，你会安排你生活嘅优先次序，我唔想希望自己咧啲嘢太过乱啊，太过多咧，我会。好不知所措嘅，我定义系 prioritize 嘅，边啲首要，边啲次要，清清楚楚， 清楚 都系嘅。 系啊， 下一条咯，我对强烈嘅刺激感咧，觉得系困扰，譬如噪音啦、混乱嘅场面啦， 会啊， 一定 啦。尾一条系，当我必须同人去竞争嘅时候咧，我会好在意人哋点样睇我啦，我会觉得好紧张啦、战战兢兢啦，即系入 performance， 譬如举例系啦，你会好紧张嘅，你担心 正常都会啦，系嘛， 会啊， 正常都会啦。 唔 relax 噶，但有啲人会可以好啲嘅， 有啲人谷得好啲噶， 其 实 几时都系最 relax 嘅时候，你个表现系最好嘅，但系你紧张嘅时候咧，连你自己有嘅嗰啲咧都冇埋噶， 应 该咁咯，我觉得。如果跟翻咧，大概有條 curve 咩 performance 又唔知咩 level 咧，又唔可以太多壓力，但有少少壓力係 好嘅， 適當嘅壓力就最好嘅，個個就唔得啦。好，仲有一條咯。當我好細個嘅時候咧，我爸爸媽媽或者我老師咧都覺得我都係比較敏感嘅，或者比較害羞嘅， 害羞 細個嘅時候， 好害羞 嘅。OK， 好，咁啊，廿七條題目咧，你有幾多個 tick 啊？ 廿六， 你減一條得嘅，兩條都 tick 啊？ 哇， 係有条啊！ 你都唔少啦， 你都唔少嘅。Michael 有几多啊？ 你嗰个，你几多个 ？Michael 讲先。 我有十八个啫。 哦，我十五条。 咁得啦，我哋大家都系属于 highly sensitive 嘅人啦，耶！ 几多 一家人嚟噶？ 几多以上算 high？ 只要十四分或以上嘅话咧，好容易噶咋？系啊， 系咪因为我哋住喺一个好繁嚣嘅都市，所以会特别容易有呢？答 yes 咧，頭先因為好多嘢， 定係 同我哋嘅工作有關係， 定 係同我哋工作關係 嘅，都係要需要敏感。 你唔覺得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咧？ 冇錯， 做呢行嘅工作，發覺又會吸引一啲某啲特質嘅人，譬如藝術嘅工作啊，係啦，譬如演員啊、音樂啊，都係 嘅。 對人嘅工作啦，幫人嘅工作啦，所以我都覺得我都認同，就係我哋成家人咧都係，唉，都係咁啊 ，highly sensitive，highly 風騷快活 sensitive 人。 好啦，咁我哋今日翻嚟再继续讲下 highly sensitive 高度敏感嘅人。 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红一日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地中接受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字增加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高价品多仗义上爆台上升至生贵得得体开数正体体 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系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已经在星期日圆满成功举行，选出264名区议员。至于委任议员和当然议员的名单，将于今日下午公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今次委任议员多数是中年及青年。年纪最轻是23岁，中位数47岁。政府委任区议员是根据用人为才的原则，按各区区情、社区代表性、地区联系等因素，委任179名有能力、有质素的爱国爱港人士担任区议员。新一届区议会明年1月1日正式上任。李家超说，政府会在未来三个礼拜为他们举办地区治理培训班，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亲自主讲，区议会主席即18区民政事务专员亦会安排为他们进行培训和预备会议，务求他们在上任后尽快开展工作。区议会选举投票日发生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被问到是否涉及黑客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表示，初步分析电脑外来流量看不到任何异常的迹象，细节由有相关经验的专家调查。他亦都要求警队参与调查，除了可以检视一般电脑事故，亦都可以看看有没有网络攻击的情况。李家超又说，已经跟选管会主席沟通，每次选举之后，选管会在三个月后提交报告，而针对今次故障可作中期报告，预期大约六个星期后提交。 被問到會否有人需要問責，李家超回應說要先看調查報告結果，他強調沒有人想發生故障，已經針對不同突發事故作出預案，在半小時內啟動後備方案，按照當時實際情況作最好的決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據報最快會後日撤換隸屬自民黨安倍派的四名內閣成員，包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共同社引述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有關自民黨安倍派在政治集資宴會收取回扣問題，首相岸田文雄最快會在星期四撤換隸屬安倍派的松野博一等四名閣僚，並且着手安排繼任人選。他亦都協調撤換安倍派的五名副大臣和六名政務官。松野博一被指曾經收取超過1,000万日元回扣。立憲民主黨已經提交對松野的不信任決議案，認為他堅持拒絕解釋，作為內閣發言人的作用完全停擺。眾議院全體會議今日會表決這項議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吹和缓偏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50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38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8点，跌2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09.6，升2.4；南方恒生科技3.62，升6.4；盈富基金16.49，升1.5；恒生中国企业56.84，升8.4；阿里巴巴70.1，升3。友邦保險62.5跌1.05，美團84.5升1，海吉雅醫療34.05跌8.8，融創中國1.59跌4，李寧19.1升8。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05，日元145.66，瑞士法郎0.877，加元1.356。人民幣7.176，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32,966点，升174点。港金報18,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0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985.59美元，賣出1,98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先同你讲翻较早前啦，荃湾德士古道北嘅支路左转翻国瑞路，近住关门口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啊！咁而家揸车朋友咧可以由荃湾德士古道北嘅支路咧左转翻去国瑞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碧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啦，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Au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牵，亦那痴。 共同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试唱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830公诉。 迪丽热巴在公诉里面除了演出精湛之外，她的原声演绎亦都为网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台词清晰之外，讲解繁琐的法律条文的时候，就算不看字幕都可以听得明白，观众都大赞她一定是为演绎安妮这个角色落了很多苦功。 国剧830公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我哋又翻嚟啦， 翻嚟啦。 小象样就需要做个心理测验咧，帮我哋一个初步嘅了解啦。咁倾向咧，就系所谓叫高敏感嘅人啦 ，highly sensitive people。咁要讲解一下，一个心理学家佢点样 定义呢一个高敏感族人啊？好啦，嚟啦，嗱，头先我哋做嗰个心理测验咧，就系分下自己系咪属于呢个高敏感族嘅人啦。咁其实亦都称为叫共感人，英文就系 empath 啊，咁即系嚟自 empathy 同理心嗰个字嘅。咁啊指咧就系对外界刺激咧高度敏锐，感知力咧比较强嘅人嚟嘅。不过咧亦都系由于对人际关系比较过敏啦，比较敏感啦，所以呢一个群体嘅人咧通常都会觉得压力比较大嘅，甚至乎咧会出现一啲忧郁嘅情绪啦，亦都会因为头先讲嘅高敏感族嘅呢一个特征咧，会出现一啲社交障碍啦，亦都甚至乎会觉得自己冇朋友嘅。你有冇咧？例如前辈会觉得自己冇朋友， 梗系唔会啦。 咁所以我对最后嗰个都系有啲保留嘅。 一啲啲人啦，可能会有啲人有嘅， 系啊。 咁我哋有一樣咧，我覺得瑞應該會有嘅，就係佢情感咧係好豐富噶嘛。咁會變得就譬如有啲人係好難過啊、艱難嘅時候咧，你會好強烈嘅同理心啊、感受啊，會戥佢辛苦，你自己都好辛苦。 就算嗰個我唔識嘅人咧，我見到佢嘅話咧，我唔知點解我會有呢一種咁樣嘅connect。到嘅同佢係啦， 仲係咧，多啦 ，Mayfield 有啲嘢咧，嗱，除咗對人哋嘅同理心之外咧，對自己嘅開心同唔開心都成大咗嘅喎。 係啊， 即係少少事，可能已經好開心，或者少少事好唔開心。 係啊，係啊， 對於人哋嚟講好小事啫，俾老細鬧兩句，但係佢已經好唔開心。 係啊，係啊，會唔會啊？會啊，會啊，即係你講得好，就係、是、對人嘅情緒嗰個敏鋭度咧，都包括對自己咧一啲經歷發生咧，譬如。个比喻就系人哋点一点你咧，有啲人觉得我冇乜感觉，但系啲人好轻点点咧，哇好强烈， 系啊， 强 烈反应， 好强烈反应噶，咁啊系啊，即系有时着得好开心嘅时候咧，佢俾人嘅开心程度可能更加大，但调翻转一跌落谷底嘅时候咧，可能更加长时间啦，特别深。 其实咧以前听过咧，粗狂症系咁嘅，算唔算系粗狂 啊？粗狂症就系呢一个嗰只一个 disorder， 咁啊你头先讲嘅咧叫 highly sensitive， 就唔关事， 就唔系一个病嚟嘅，系啦。 但我觉得其实呢一样嘢都会，如果啲人唔明白。明白你咧，佢哋会话你好假嘅。因为有人曾经同我咁样讲过，因为佢见到我就系好多时候会见到人又会好关心，跟住又会系好情绪化，即系譬如少少嘢你又喊啊，咁跟住又即系收拾唔到啊，咁跟住佢哋会觉得你好假咯，即系使唔使咁啊？即系系啊，你个反应使唔使咁大啊？ 你， 因為佢 feel 唔到你 feel 到嘅嘢， 係啊， 所以佢會覺得假 咯，係啊，所以 我好唔開心，係 啊， 真實， 我嘅感受真實噶，點會你陰功啦？你放心啦，你全部都明白，你一家人嚟噶嘛， 嗰個人大家都識噶，我有咪後話俾你聽，係啊，話我你好假。 佢之前當住你咁講， 當住我咁講， 咁樣攞翻呢一個理論同佢講， 你應該話翻，你都冇禮貌。 我唔可以話佢嘅嗰時候， 我知，而家係解釋啦，因為你係屬於低敏感族嘅人， 佢應該唔係 世界。 佢話我好假咯 ，anyways。 咁啊，呢個就係通常就係唔明白高敏感度嘅人咧，就係佢嘅睇法。 其實冇得改噶，冇得改噶。 天生或者特質係嗰啲，譬如性格咁你話性格咩個咧？都可以改嘅。 可唔可以食藥㗎？啲人鼻敏感都可以食。 啊，偏偏先啊， 高敏感， 你呢個問題就好似頭先 Edith 講啦，咁點啊？佢講得好話，其實就話 follow my heart 啦。其實佢自己都話啦，即係如果呢個扭曲自己去 please 其他人咧，其實嗰個就唔係我嚟嘅，反而自己更加辛苦。咁又由心理學角度就啊，其實每個性格咧冇話邊個性格好過邊一個，最緊要就係咩咧？就係每種性格咧有健康嘅狀態，有唔健康嘅狀態，我點樣幫自己咧有？高敏感嘅狀況之後咧，喺健康嘅狀態咯。頭先佢講咗，覺得啊，佢好辛苦啊，比較容易多愁善感啊。調翻轉，你發翻過嚟咧，就係健康狀況，你又估有啲咩優點咧？譬如我哋好善解人意啦，你唔開心嘅時候就最好揾啲人傾偈啦，就係佢嘅 emotional support 係最到位嘅， 冇錯， 因為最明白你嘅感受。 好多人 問，係啊，頭先咁講你話，原來話你一條龍服務，話乜都包喎。係 啊， 因為你好理解到佢哋嘅苦況。 同埋我會跟進翻嘅，即係譬如我唔會同佢講完一次嘅，就跟住啊有段時間我就咦都有段時間冇揾佢咯，要問下佢而家好。係 啊，你好上心啦， 我好上心 啦，你好。但係如果點樣轉我係對方嘅話咧，我覺得被重視、被 value 咯，係啊， 被關心 嘅優點㗎。同埋呢個優點咧就係佢哋係好 creative 咯，好有創造力咯，佢哋啲文啲感受咧被豐富咯。另一個特質咧就係。他们的洞察力呢是比一般人高的。 观察到啲好微小嘅嘢，嗬。 系啊，洞察力呢样咧系好 rare 嘅。你会发觉有啲人同佢倾偈咧，嘻嘻哈哈，翻到屋企冲完凉，我同佢讲过咩咧？唔知道。但系有啲人同佢倾偈咧，我只系讲一两句说话咧，你一世都记得。佢讲嘢有 substance， 你发觉个分别就系咩咧？就系有洞察力嘅咧，佢讲嘢咧，即系佢唔系流于表面，佢喺表面背后更加深嘅嘢。 系，我会吉中里面吓，即系底层嘅 底层嘅嘢 啦。会讲个底层嘅嘢。 系啊。 唔 係，譬如一人知唔知咧？你可能都聽過，會做啲mindful eating 食粒提子， 冇錯， 佢做得好深噶。當你做食粒提子嘅時候咧，除咗聽到啊、見到、聞到咩咧，就係佢哋再深深地睇下呢粒提子咧，邊個人曾經接觸過呢粒提子嘅咧？咁你諗下，如果今日你做一個練習，呢粒提子你食，你會諗下邊個接觸過呢包提子？呢粒提子可能我嘅手啦，我掂過啦，我喺超級市場買，售貨員掂過啦，仲有咧。 仲有就是 運輸嘅工人啦，超級市場嘅，係啊，個飛可能講提子咧喺美國寄過嚟嘅飛機咯，工作人員咯，工廠嘅人咯，去到農夫咯，咁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咁除咗人之外咧，粒食物能夠眼前你俾你享用嘅話咧，仲有啲咩條件？係 昆 蟲 啊， 昆蟲啊， 有個蝴蝶喺上面停留過咧， 咁你眼前就粒食物嘅時候，你明白就係啲人話。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或者對鮮花，我見到整個嘅世界。你表面就覺得咁誇張啊，但你深深去睇翻咧，其實所有嘅嘢都係 interconnected， 係需要你嘅洞察咯。 同埋你係需要感恩嘅。係 啊，當你咁嘅時候咧， 如果你有冇試過種嘢，你會種嘢嘅時候，你會發覺就啲種子係唔會飆就唔會飆噶啦，唔係粒粒佢都會咁做嘅。 開花結果 嘅。所以每一樣嘢嘅話，其實都係有佢嘅因緣喺度。 係啊， 同埋有啲唔知點解植物咧，我已經用曬心。你都死 嘅，系啊，做乜都死 嘅 都系啊， 有时真系好无奈嘅。 系啊，咁头先咁讲，啊，你又好好啊，你见到啊一粒食物一样种子原来咁难嘅时候咧，我会培养个感恩嘅心咯。起初嘅时候咧就是、我纯粹啊好可惜啊，纯粹一个感受。但系当我明白咗呢个时候咧，就系、是、呢个感受，帮我再深深睇翻。啲嘢既然系唔系理所当然咧，我要学识感恩咯， 同埋珍惜， 系啊，珍惜 感恩同珍惜。 咁呢个就系点样转化啊？一个高敏感度嘅人，情绪好强烈啊！咁我点样自处咧？就系唔单止停留喺个感受，就系、是、我通过呢个感受 ，I feel the feelings，然后明白呢个感受，然后下一步咩啊？就系、是、转化为一份 善行咯，去祝福周围身边嘅人咯，唔系纯粹停留喺个苦度啊。 其实高敏感度嘅人咧，啲人系中意定唔中意噶？ 即系啱啊，越 中 意你 自己，即系你 feel 到 有人唔中意咧，话我假嗰人咪唔中意咯。 系 系 系，嗰人咩都假噶啦。 系， 但系我又唔好咁讲，嗰啲眼有病系真 嘅。 未知噶，唔知噶， 系眼有病系真嘅。我冇做过，冇去过韩国系咪？ 即系喺人群嘅社会里边，呢一班人咧，其实系会特别受欢迎，定系会特别唔受欢迎？ 嗯， 都系咩？肥你觉得？ 真系好 depends 啊。不如你哋 都 depends on 佢嘅工作咯，系咪？ 嗱，你個工作性質啦，同埋佢個表達咯。如果有啲人咧就係好情緒化嘅，成日鬧情緒啊、發脾氣，咁當然忍唔住啦。但有啲人就係佢有強烈嘅情緒啊，不過佢都會 regulate 自己調控翻啊。 呢個好重要。 你都運用翻咗我明白嘅感受，即係我對人有個 connection 咯。我點樣幫周圍身邊人咯？又變咗做呢個 charisma 嚟嘅喎，有魅力 喎。 你覺得啊，即係要自省，即係自己明白自己原來都有呢方面嘅性格，咁啊點樣可以將佢優化咧？或者用呢樣嘢幫人？但 系 有时都要 regulate 翻啲控制翻， 系啦， 系嘛， 咁啊，即系有好有唔好。 咁我想问下你啊， 系 菩萨 系 咩意思啊？ 菩萨， 佛教讲菩萨啦 ，Bodhisattva 就系菩提萨多。你知唔知菩提一个意思，萨多有个意思？ 智慧。 菩提咧就系啦，觉悟智慧啦。咁萨多咧系解友情啊， 友情。 哎呀，原来菩萨就系咩啊？就一个觉友情。一个有情的人，一个觉悟者，他不是纯粹有情，是一个觉悟的人。咁我估就系面对，譬如我哋情绪比较强烈嘅时候，都培养个心，就系我有丰富嘅情绪啊，我哋都能够培养个觉悟嘅心。点样用一个情绪咧去关心周围身边嘅人？咁你觉得一个 sense and sensibility，理性与感情一个 balance 都好紧要嘅。咁啊，最尾啦，想问大家，你有冇曾经咧？有啲人幫助過你，或者送份禮物俾你，你睇得出佢真係好細心，佢背後咧係一個好呢個一個 act of kindness， 但背後咧係牽涉到就係佢嘅 sensitivity， 即係唔係求其送嘅， 係啊， 唔係求其 曾經 嗰啲手信店咧，是但啦，俾五件我 係啦，啦你會諗起生活當中係咪去旅行買嗰啲咩鎖匙扣啊啲嘢， 雪櫃嘅磁石貼啦， 你問題都送呢啲嘢， 呢啲嘢嚟嘅， 你講多次李麗蕊。我知你排队买嗰个牌卖咗几耐排 队，买书签啦，下次唔买锁匙扣啦。 我要分享一下，我有次去，我前排咪去北京个交流团嘅，我喺北京嘅国家博物馆入边买咗个生肖牌，咁我知阿鬱鬱属羊嘅，咁但系我谂咧，应该要买个羊牌俾佢，一定买个同佢夹嘅生肖咧，咁但系。因为我又买埋其他即系两位主持人嘛，但我又唔知道两位主持人嘅 生肖， 即系我知道你嘅生肖系咩，但我唔知道你生肖嘅另一个 夹 嘅系乜嘢，咁我冇理由送鬱鬱系送只马俾你， 明明唔夹嘅系咪？ 但其他我系我知嘅，我都系属羊噶嘛，咁但系其他我又唔知道，我又唔想咁样，我不如好啦，一set啦，大家全部一样就送翻大家嘅生肖，咁就佢话。你做乜送呢个生肖俾我咁呀？你卖咗好耐， 你有心意嘅，有思考过嘅。咁你每一啲礼物啊，一人嚟做啲嘢咧，都好感动。比如举例啦，嗱，我眨眼做呢个节目咧，我发觉原来六月开始做噶咯。 系啊，半年 系啊， 系啊，咪差半年啊。但系咧，我想问，我都安静咗问自己啊，你做呢个节目有啲咩？你觉得啊，都好欣赏啊，都好开心就系，我每次嚟嘅时候咧，我都好感动嘅一个位咧，就系其实啲听众唔知嘅，我咧行路。我是不方便的，因为我左脚咧做过手术，我每次坐的时候其实咧我只脚咧因为弯唔到咧，我坐一路咧其实是唔 balance 嘅，会辛苦，所以通常咧就系我用我右脚咧托住个左脚，但我从来冇同人讲嘅，但我记得我每次嚟嘅时候。小强哥今次赞你啦，同埋锐就你两个成日主动咧攞个 boss 弯低身，摆我只脚度帮我托住，我每次。收到呢份呢個少少嘅 act of kindness， 我係深深感受到你背後嗰個 sensitivity 對人嘅敏感心啦。係啊，但係佢從來冇講咩嘢㗎，就好低調咁樣擺嘢，就係呢個咪就係你對人嘅敏鋭嘅心轉化為一個行動。呢、这個世界咪更加美好咧！ 呢樣嘢真係要俾翻個 credit 阿小強嘅，因為就係佢做呢樣嘢先嘅。咁咧，我見到嘅就係佢會咁樣做嘅話咧，我亦都知佢將個 box 擺咗喺邊度。有時我就會見到佢咁樣做嘅話，我自己就會。 自動波咯， 係啊，係 啦， 就會自動 波嘅啫，會整好曬啲位啊，整好一杯暖嘅水啊，同埋佢就係將呢個 box 咁擺喺度。因為我覺得一樣嘢嘅就係呢一樣嘢係傳染嘅，係 啊， 你會點樣對人嘅話咧，其實好似個鏡像反射翻，我就會覺得我應該要咁樣對翻你。呢樣嘢嘅話係由你而嚟嘅， 係 啊，係咪？即係你嚟呢一度同我哋做呢一個節目，我相信亦都有好多嘅聽眾嘅地位好得益， 住每個禮拜都嚟， 係啦，而每一個禮拜都嚟。我覺得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應該係要用翻咁樣嘅嘢，係回饋翻，即係你對於我哋嘅節目啦，同埋所有嘅一啲聽眾，佢哋嘅一啲即係幫助， 你咁樣 照顧咯。 我本來先咧掙扎啊，準備個練習，想講一個故事，有兩個故事揀嘅，我依家即刻剝除咗，唔使揀啦，就用你頭先講嘅。 好， 咁啊，好啦，咁我哋靜一靜咧，合埋上啊，聽呢個好靚嘅故事啊，都係關於聖誕節。咁啊，好耐以前咧，一個聖誕一個。平安夜，嗰晚黑咧，阿 John 啊，一个男士，佢嗰日见咗工都系衰咗，其实已经四次工啊，都俾人 reject 咗。咁嗰晚好垂头丧气，揸车翻屋企。咁啊，满天大雪。咁啊，去到一条大路嘅时候咧，见到一架车死咗火。咁啊，落车见到个老人家，佢好担心啊，因为已经夜晚差唔多成九点几十点啦。咁啊，自己一个老人家唔识得整车。咁啊！如果今晚黑冇人幫佢嘅話咧，佢就喺個咁凍嘅環境之下都唔知點算。咁啊，裝落咗車之後咧，見到佢咁艱難，就轉頭幫呢個婆婆去修呢架車。咁修理完之後咧，個婆婆好感動，佢話：我想俾筆錢你，多謝你啊！咁啊，裝話：你唔使俾我噶，我幫你唔係因為你筆錢，你待住佢啦。咁啊，婆婆話：咁好啦，我如果將來見到有人需要嘅時候咧，我將呢筆錢會記住你。帮呢啲有需要嘅人，咁阿张话好啊，多谢你。咁嗰晚黑咧，个婆婆揸个车翻屋企，咁路途之中咧，经过间咖啡店，咁啊翻屋企之前，不如坐低一杯咖啡啦。嗰晚黑好冻，咁啊当佢坐低间餐厅嘅时候咧，佢见到一个侍应咧，一个女士打住个肚，佢见到好辛苦去执台去服务其他人。咁呢个婆婆见到呢个女士夜晚黑。平安夜啦，仲要翻工，仲要带住个肚，佢哋好艰难啦。咁于是咧，临走之前咧，佢将嗰笔钱原本俾阿庄嘅，摆喺台上边，俾呢位女士，写咗张纸。呢笔钱咧，我想多谢你啊！今晚黑你为我服务，我之前遇到一个好好嘅男士，佢帮过我，我见到佢，我谂起你，我想帮你啊！唔当夜晚黑放工嘅时候，呢、这个侍应喺台面收到呢笔钱嘅时候，佢感动到喊。点解呢？就因为佢 BB 就嚟出世啦，佢屋企系好穷，系冇钱，佢都闭翳紧。下个月去医院，啲医药费点算呢？医院费用。咁嗰晚黑，当你系女士咧，翻到屋企嘅时候，佢好攰啊。佢上床嘅时候，同个丈夫瞓咗觉啦。佢只系锡住个丈夫，轻轻讲 ：John， 唔使担心啦，我哋有笔钱。呢、这个 John 就系头先嗰位男士。嚟紧圣诞就到啦，两个礼拜后，你可唔可以用你嘅心咧去关心周围身边嘅人，一啲面对受苦嘅人？如果你送一份礼物俾佢哋，你会送咩礼物呢？ Christmas time, there's no need to be afraid. At Christmas time, we let in light and we banish it. And in our world of plenty, we can spread a smile of joy. Throw your arms around the world at Christmas time. 好啦，睇下风骚快嚟咧，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吓，廿八度嘅气温，哇！喺十二月今个十月廿八度嘅气温，你话系咪真系好热天咧？相对湿度64%啊，今日下昼天晴咧，同埋相当之温暖啊，听下温度都知道啦。吹和缓嘅偏北风，今晚转吹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多云有两阵嘅微雨。展望未来数天，云量会慢慢增多，星期六北风就会增强噶啦。日间气温显著下降，到时咧记得攞翻件厚啲嘅衫出嚟啦。星期日早上市区气温得12度嘅啫。新嘅会再低几度嘅，12点新闻报告翻嚟，我哋继续我哋节目，唔好开啦。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彩 Sir 你好， 彩 Sir 你好。 欢迎欢迎啊！好啦，咁啊呢一排咧啲天气咧就真系都几奇怪嘅吓，就朝头早啊、夜晚啊咁样咧，即系你温差就会较大。 系啊， 我又会听到有好多人嘅话就会， 再我会咳啊，我夜晚都会咳。 系咪会都同个气管会有关咧？ 其实转季都好常见嘅，因为天气真系有变化嘛。咁啊，跟住温度咧，亦都系有改变啊，湿度又有影响嘅。咁、如果我哋每一口气呼吸嘅时候咧，啲空气进入个气管里边，咁佢本来个气管又唔够强，咁佢就会有反应啦。正如好似头先阿蕊蕊讲到，好似有啲人唞气有啲嘻嘻声啊。其实就 系 反映咗佢个气管有啲收缩嘅现象。因为可能佢冻，咁佢就会有啲收缩，咁啊个气管窄咗啦，咁你进入嘅时候个声咪会有啲嘻嘻声咁样咯。 我有时间唔中系有咁样咯。 会噶，有啲人会有嘅。 咁 喺中医立场咧，其实就唔代表每一个人转季都有呢啲现象嘅。咁、但系近呢几年里边咧，因为毕竟即系可能同个疫情啦，咁啊同埋又流感啦，咁多咗人咧就有伤风感冒反应之后咧，咁佢就好敏感嘅。因为你病完后咧个身体总系会弱一啲。咁啊特别系个气管啊。容易一間又有痰啊，一間無端端又有啲痕啊，咁啊好容易咧夜晚瞓覺咧又咳兩聲啊。 係啊，我 呢排咳係嘛？ 係啊，係啊。 不過即係話我哋留意到啦，好多即係市民佢哋遇到呢啲狀況，當然會好謹慎同埋去睇醫生啦。咁但係咧，通常即係你去睇醫生，如果當一般睇西醫，咁你氣管唔舒服或者有痰有咳，咁佢都會俾啲藥你去舒緩嘅症狀。 係， 但係有個矛盾點咧，就係、是。如果是病后不强壮，那你纯粹为止咳啊化痰的效果呢，就没办法将你的问题去真的解决的。 他只是将你的症状去降低和解决。 因为即总是那个矛盾，你的人强不强壮是不会依赖用食药去令到人强壮。 因为当你的身体再弱的时候咪又来咯。 是啊，那你但是食了药呢，你又真的觉得个症状好像消除了，但是实际上你以为好翻。咁实际上你真係好返嘅，不过你唔强啫，你一唔强嘅时候个天气又变啦，咁 又嚟过 囉、所以即係不论係你可能食啲生冷冻嘢呀，一间又去打边炉呀，或者我好鍾意食辣嘅有少少刺激呀，佢个气管个反应呢就好敏感。咁所以呢喺呢个立场呢，中医呢都係要运用一啲手段呢去帮佢点样强化啦。係啦，咁所以我哋 强化条气管呀、 係啦，强化个气 管。 嗱，即係因为 做啲咩运动 嗱，做唔係啦，做运动都係一个方法。 又啱喎。 嗱，唔係讲我哋平嗱，先讲啊，平时我哋去锻炼又做运动啊、但係气管有冇运动做呢？譬如话譬如话可能好多 唱歌嘅人咧，咁佢要開聲噶嘛，咁佢開聲嘅時候都會令到即係個咽喉啊、聲帶啊啲血氣咧滋養到先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平常去教書，可能一朝頭早講嘢，我哋都唔敢大聲，因為你嗰個未熱身啊，那個咽喉嗰啲肌肉，咁但係可能講下講下咧，中氣十足嘅時候，氣血旺咯，到咯，咁你嗰個聲線咧又會強咯，有 力啲，係啊，其實可 開始鬧 聲 鬧啲學生啦， 咁所以點樣可以做到？我哋个气管或者咽喉嘅地方强啲咧，就好似成 唱歌， 即系唱歌系一个方法嘅、欸。但系你 咁、你会唔会差啲啦？因为你唱歌咁难听。 所以啊，取舍好好啦， 我未听 過。最好冇听，最好冇听，你冇蚀底。 咁可能我哋已经唔咁咁你會有啲喉音咧、震動到嗰個咽喉啊，咁、你成日都咁嘅時候，你裏面咧就即係震透過個震動同埋嗰個血氣運行咧， 都做到運動 㗎，係一種氣管嘅咽喉嘅一個運動嚟㗎啦，已經咁係啦，即係你唔講嘢，全日都唔講嘢，突然間一開聲講嘢，你好似把聲唔開， 係啊， 但係你咦吟吟咦吟吟嘅時候咧，你裏面咧都係一路透過個震動啊、氣血循環啊，咁都係一種。热身嘅现象， 唔怪得咁多人中意耳吟吟、耳吟吟啦。 系啊，咁原来系好嘅，即系屋企啲阿妈 咁样，耳吟吟、阿妈你又， 你又嚟做运动。 所以气管啦、声带啦，即系嗱，你呢一种咧就系针对性同个气管嘅功能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我哋平时去跑步啊、游水啊、行山啊，咁因为你不断地都要用气啊嘛，咁你气嘅时候，你可能初头你好弱。可能你行十级楼梯、廿级楼梯，你都调气唔顺。 系啊， 咁但系因为你冇练开嘛，咁你又弱啊嘛，咁你有反应系正常嘅。但系你要适应呢个接受呢个反应嘅时候，再坚持去锻炼。咁你只不过将可能你个量，可能我行十级、二十级，我有唔舒服，咁我咪行少啲咯，行五级、行十级先咯。咁但系慢慢你觉得真系一日又一日、一日又一日嘅改善咧，咁其实你呢个就真系。不弱而愈嘅，因为你系靠自己强啊嘛。咁、但系当然啦，要避开一啲刺激嘅飲食先啦。即系你我哋就最遇到气管敏感啊、咳嗽啊，就一定系生冷嘢系排第二。 哦， 系、 第二辣嘢 排第一系食橙。 橙啊， 系啦， 椰气，咁你同你个好朋友讲下啦。 生冷嘢橙其实好多类似， 系啦。 点解咁讲咧？嗱，生冷嘢本来都系一个好紧要，但系嗱，就系话，因为你知啦，大家都知道生冷嘢唔应该食多啦，但系橙好似冇嘢啫。 冇人听，我冇听过食橙，原来对条气管有问题。 伤风感冒咳就唔食。 系啦，嗱，咁你咳嘅原因都系气管唔舒服。 但系炖橙啊，止咳噶 又，所以又 咁嗰个又去到要炮制咗之后。 哦、 即系通常一般人你去买生果谂住维他命啊，又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啊，咁咪所以变成咗你咪会去食咯。 系、 橙汁咧，橙汁， 橙汁都一样，橙色嘅嘢， 橙色嘅嘢， 橙色嘅嘢， 红萝卜都唔食得，嗱唔食得。 橙咧，因为佢有种独特嘅气味嘛， 系啊， 咁就系嗰种气味好容易令到你个 刺激你 嘅 气管。 我想问同柠檬系咪都系同一个？ 嗱，柠檬咧都会有啲人有反应嘅，但系相对起橙咧，咁就。唔使問噶啦，一定。所以我哋通常同啲病人講話，嗱要戒口，第一樣嘢唔好食橙先。佢話嚇，我日日都食一個，唔怪得知呢頭食完嗰頭又咳餐死啦。咁但係燉橙又另一樣嘢嘛，因為你如果將個橙去蒸燉咗之後，佢冇咗嗰陣味，咁就對你嘅氣管冇刺激，兼夾咧有種潤養保護啊嘛。咁所以呢一個咧橙咧就真係你唔覺而食錯咗嘅。咁呢個就行第一啦。咁、第二啦就係啲生冷或者辛辣刺激性嘅嘢啦。咁呢一啲咧就都要知啦。 呢啲知啦， 係啦， 係啦，唔使講 辣嘢都唔食。 冇錯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注意啦，就避開橙。咁第二啦，咁如果喺食嘢裏邊要注意之外咧，我哋自己因为好多时候一系唔嚟咧个气管一有反应咧就可能成日都冇嘢嘅，突然间一下可能吹到风唔知咩刺激佢就咳餐死噶啦，因为佢系咁行 系啊， 咁但系我哋其实呢个系身体一个反射保护嘅机制嚟，即系如果嗱你有啲异物进入咗嚟，你个气管唔舒服咁 咪 咳翻出咯， 系啊， 咁呢个系好合理嘅，但系如果你不停地 又唔係因為有啲咩異物，純粹係空氣温度、塵埃，咁你都唔受得一啲咁多嘅敏感，但係你又狂咳嘅情況下，咁你嘅咽喉氣管咧都會因為過度嘅收縮咧而產生佢又係傷弱。咁啊，油味持續都係出現一個問題咯。 嗯， 所以我哋點樣都要鎮住，唔好俾佢喘咳呢一個現象。 嗯， 所以有啲病人佢諗住咳到啲痰出嚟會順啲，就狂去咳佢，去戳佢，反而咧調翻轉嗰句，如果可以忍得下，唔好俾佢任性咁樣係咁咳，咁呢一個咧就先至係保護我哋個氣管嘅作用。 即係你有咳嘅時候嘅話，你 咳 咗 兩聲冇、 啊、 問題嘅。但係如果你真係好敏感嗰啲，你又係咁要用 咳到死下死下 咁。但係嗱，你總係咳完之後咧，就好似會停一陣嘅。係、 啊， 其實個問題就係因為你本身嗰個氣管受刺激，其實又或者係因為佢裏邊個氣血行得唔到，咁、所以佢先有反應，就叫你咳去運動，谷啲血上去。咁、如果我哋自己去做翻啲被動運動，譬如話我哋喺個心口度同佢擦興。那个胸骨，咁你有一你擦兴嘅时候会有啲热力啊嘛，咁、你嘅热力就令到佢充血，就唔使用咳嘅方法去令到佢充血， 就帮下你自己嘅身体嗰个， 你就可以即系和嗱，你譬如就算你擦兴只手敷个心口，或者 你唔系隔住件衫直接摆入去里边， 就咁啊要睇下你个功力， 你方唔方便啊？系 你个热力够唔够嘛？啊，如果你温身嘅，你就咁敷咗外边嘅，你都感觉到有个暖流嘛， 舒服噶、其实有时 系啦，也有感觉。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我自己喺呢方面嘅环境，我落啲药油去擦。咁藥油結合埋你個手摩擦嘅温度嘅滲透咧，嗰、個功效又會再提升。咁、不過藥油咧就唔好用一啲過大陣嘅氣味，或者唔好一次個落個量太多。咁、可能你可以用普通凡士林同一啲藥油溝稀啲都得㗎。你咪令到佢個氣味咪會減低啲咯個成分。咁你又擦興個心口，擦興個背脊。咁但係嗱，舉個比喻啊，你好多出邊嘅有啲佢有薄荷成分。咁就唔太適合喺氣管問題。 我就想問你呢樣嘢，因為你其實就嗰陣時候咧，曾經有同我哋講過嘅就係藥油嘅話，散發嘅其實就唔係，你應該係要一啲嘅就係温。 冇錯啦，用温，我哋要充血。 紅色嘅嗰一隻 冇錯啦，紅偏紅嘅偏熱嘅暖和嘅。 叮叮叮叮，答啱問題。 即係嗰啲。即系老人家， 你明我 讲 边只嘛？系啦，冇错。 系啦，嗰啲暖和啲嘅嘢， 暖和嘅， 擦咗咧，佢就会顺气啲。嗱，譬如话有啲系用姜嘅成分嘅，佢有啲用艾草嘅成分或者豆蔻嘅成分嘅。咁呢啲咧，佢就会擦完暖嘅。咁你就可以擦兴个心口同埋擦兴个背脊。咁仲有一个问题啦，可以做得到嘅咧，就唔好。淨係喺咳嗰剎那先去做，因為你咳緊都已經係治標不治，即係你臨急抱佛腳，即刻揾個方法舒緩 都好啊。 係，但係如果你都明知自己間唔中無端端又嚟啦，咁你就應該喺冇事嘅時候咧就擦多幾下。 我其實得閒冇事都可以做嘅，強化你自己個氣管。 早午晚都做得，隨時冇事嘅時候我又擦一擦佢。 OK 喎， 咁呢個就係簡單嘅方法。咁 背脊你冇辦法自己整噶 咯。背脊如果真係擦。擦唔到油嘅话咧，咁我哋成日都用生活简单嘅，你当攞把间尺自己发佢几下，等佢有啲轻轻地，咁啊 毛巾得唔得？ 都系得，擦 我揾个毛巾擦一擦佢， 呢啲都系令到佢发热啦，系嘛？再唔系嘅，你揾而家冬凉啦，开始咁你又黐个暖贴喺件衫出边啊，咁啊一路就好温 舒服噶， 系一路即系好似扶住个阳气，咁等到个人咧就冇咁弱咯，咁你唔弱咧佢就冇咁易痕噶。 所以咁样会特别系边个位啊？系会比较好啲噶背脊嘅时候。 如果背脊我哋喺个颈第我哋个喺个嗱，如果以穴位嚟讲咧，其实就要讲叫做肺腧啊。咁但系呢个穴位大家好难自己咁去攞，最简单咧就喺嗰个颈后部，喺个三领对落嗰一个手掌位度咧，系啦，三领对落一个手掌位度。咁啊，我哋咧就喺嗰个区就得啦，就唔使咁准确一个点嘅，因为佢净系一个背部嘅范围嘅穴位咧，好多时候都系对应我哋个呼吸系统啊，不论系咳啊。喘啊、气管啊、痰啊，呢啲都啱用嘅。 咁、 后边就系背脊啦。咁前边心口咧，我哋就最好可以用一个叫天突穴啦。天突穴咧就喺两个锁骨头连线中间，即系我哋个正中间嗰块胸骨最高个凹位嗰度。 我知道。 边度？ 呢个天突嘅穴位， 好容易揾嘅啫。 系啊，啱啱望到个锁骨中间个凹位啦。咁我哋轻轻按住佢，又唔好笃到个喉咙啦。咁啊，按住喺个骨嗰度嚟嘅。咁按落去嘅时候咧，佢又你唔觉得有啲咩大帮助？但系按得一阵，等到佢有啲酸胀嘅感觉，咁佢啲气血咪会去到充氧去嗰个位咯，咁啊有帮助啦。又或者咧，就系沿住呢一个我哋胸口前面呢个胸骨，咁啊由个天突向我哋嗰个肚脐方向呢个正中线，沿住块骨咧就一路一下又一下咁样顺住揿落去。系啦，嗱， 好惊， 好痛， 系咪有痛啊？ 有啊，痛啊。 嗱，就系咁解。如果你嗱，你睇到我去揿嘅时候咧，系唔痛嘅。 你 嗱呢个喺中医角度，我哋系咪学过一句叫不通则痛？好啦，点解你掂下都会痛咧？点解佢又咁样揿佢又唔痛咧？呢、這个就系关乎于你嗰个经脉喺嗰个段落个气血畅唔畅顺。 哦， 咁好啦，唔畅顺，但系我督落去，我觉得痛、哦，咁亦都因为嗰个本身个部位咧个肌肉好薄，佢唔太受力嘅。咁、你。按嘅開初咧都唔好太大力先，咁啊輕輕按到可以接受嘅力度。按完之後佢有痛嘅話咧，我哋又再用個掌筋咧、就再擦興一下呢條正中線。咁、然之後咧，我又再按下佢。嗱，始終你都要做到一個點咧，就係、當你按完冇錯啦。嗱、你初頭嘅時候。冇錯，因為好多時候，因為我哋成日都講男性咧就冇咁多痛嘅，係女性易痛啲。 係點解嘅？ 就痛， 因為女性佢始終佢個結構同男性唔同啦，佢會大胸圍啦，咁佢會有約束性啦，個氣血就會有啲嘢好似箍住，冇行得咁順。咁所以佢掂下咧，佢好敏感，好容易痛。咁但係呢個反映出咧，佢嗰個位置受到一啲因素而導致到啲氣血唔通。如果呢個人佢本身真係有氣管問題，個肺又弱嘅。佢真係按下呢啲位置都會痛嘅、但係如果你勤力做翻三幾日咧，佢、又真係比你開初做嘅時候咧就少啲痛嘅喎。 腿上痛啊，我唔做呢、這個，我可唔可以有嘢飲？可以補湯， 又 係一次時間冇多。 OK， 嗱，咁我哋用一個咧補肺好好嘅中藥材咧，就叫做苦雨靈芝。 咦？未聽過、 苦雨靈芝都係靈芝嘅一種。 邊一個苦啊？ 老虎個苦。 苦雨 係啦，苦雨咧就係雨汁個雨。 雨汁嘅雨。 靈芝嘅芝咧就係我哋正常咁 粗花头， 冇错啦。苦雨灵芝佢个作用咧就系、白色嘅，咁、佢主要咧就系补肺、强气管，即系话如果对于肺虚啦、肺病啦，或者你有任何成日都久咳嘅人咧，可以用呢、這个，咁、用三钱。咁再加川贝，川贝咧就止咳化痰理气嘅，就用二钱。咁跟住再落咧就系百合。用五钱，跟住陈皮咧就用一片，跟住再落蜜枣两粒，咁就可以落红萝卜啊、猪展或者瘦肉啦，就去煲汤。咁呢个汤水咧就系、不论男女老幼有冇食紧任何药物都冇相冲嘅。咁佢个目的咧就系、以强肺。加強嗰個氣管嘅功能，咁、因為你補強咗啦嘛，咁條氣順，咁、個氣管嘅功能咧就自不然修復得好咯。咁、就用水咧，可以用如果當啦三至四人份量嘅，咁、我哋就用水咧，大約係三公升，煲兩個小時啊，咁一個禮拜最少飲一至兩次就可以試下。 呢、個時候就可以煲啦、我煲啊，你煲啊，跟住你請我飲啊，好冇？ 冇問題。 係啊，我費事再按好痛。 OK OK， 唔該曬， 唔該曬， 大家試下， 下個禮拜見， 拜拜。 都不算错，仍为这刻感入寒冬，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相的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等于何必，任角色如何。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一届区议会选举已经在星期日圆满成功举行，选出264名区议员。至于委任议员和当然议员的名单，将于今日下午公布。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今次委任议员多数是中年及青年，年纪最轻的是23岁，中位数47岁。政府委任区议员是根据用人为才的原则，按各区区情、社区代表性、地区联系等因素委任179名有能力、有质素的外国外港人士担任区议员。新一届区议会出年1月1日正式上任。李家超说，政府会在未来三个礼拜为他们举办地区治理培训班，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亲自主讲。区议会主席即18区民政事务专员亦会安排为他们进行培训和预备会议，务求他们在上任后尽快开展工作。改制后的首次区议会选举投票率是 27.54%， 被问到中产地区投票率跌幅大，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回应说，今次区选成功举行，传媒不时提及投票率，但他认为应该聚焦最终产生了什么区议员，强调新的区议会是不会以两制排斥一国。被问到今次区议会选举投票率是回归后最低，是否反映市民对新制度的认受性低，李家超强调有大约120万选民投票，他对此感到满意。他又说，仍然有人涉嫌违法煽动选民不要投票，廉署及警方已经作出拘捕，远对抗行为仍然存在。至于稍后到北京述职，会否汇报今次区选情况，李家超说每年都会去北京述职，会向领导人报告所有事务。区议会选举是重大重要大事，会在述职报告提及。波兰国会众议院选出前总理图斯克为总理，负责祖国。由总理莫拉维茨基领导的政府未能够通过众议院信任投票，众议院随后以248票支持、201票反对的结果，选出曾经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图斯克出任总理。图斯克政府预计明日宣誓就职。波兰众议院共有460个席位，在10月举行国会选举中，法律与公正党继续保持第一大党地位，但未能过半，失去独立执政资格。由公民联盟、第三条道路联盟和新左翼党组成的反对联盟总共获得248个席位。总统杜达11月初宣布，根据议会传统，赢得选举的政党首先获得祖国机会，决定将祖国任务交给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莫拉维茨基。莫拉维茨基政府上个月底宣誓就职，按规定需要在14日内接受众议院信任投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及相当温暖，吹和缓的偏北风，今晚转吹清劲东风，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展望未来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338点，升咗137点，总成交金额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3点，2,993点，升咗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08点，跌咗24点。部分成交額最多股票的造價，騰訊控股309.4升了2.2，南方恒生科技3.65仙4升5仙6，盈富基金16.47升0.3，阿里巴巴70.05仙升1.25，恒生中國企業56.78升7.8，友邦保險62.5下跌1.05仙，美團84.6升1.1，融創中國6.6下跌2仙，海吉亚医疗34元跌8.85，李宁19.02升7.2。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05，日元145.63，瑞士法郎0.877，加元1.356，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77。

给自己超越，忽然之间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 片段人间，寂寞的男人。 老婆，老婆，吓瞓咗啦？喂， 唔好搞啦，攰啊！ 我翻咗嚟啦，唔好嬲啦。 得啦，啱瞓着啊，唔好搞醒我啦。 哦，好啦，啊咁你瞓啦。我叫 Alex， 是一间投资银行的理财顾问。老婆 Heidi 一间广告公司的 sales， 他搞 event 的时候特别忙，尤其是年尾。有时整个礼拜见不到他，见到他就是在睡觉。星期一成日都补眠补眠，有什么美容觉这样。他是搏杀时期的这样，第时供完楼三个小朋友过我们理想的生活。对于佢嘅想法，我谂好多人都系咁谂啩。而且我两公婆加埋嘅收入，都可以俾到我哋啲几多人羡慕嘅中产生活。以前可以飞嘅时候咧，我哋每年都去日本啊、欧洲旅行，住喺北角嗰啲私人屋苑，叫做揸靓车、着名牌咁咯。唉，其实真系唔可以抱怨而家嘅生活嘅，讲出嚟都俾人话我唔满足咯。 咦，咁耐都唔揾我，我以为你唔记得咗呢个朋友添。 而家咪揾你咯，饮咩啊？ Whisky on rock 啦，唔该。 我都系啊，唔该，两份。 做咩啊？同 Heidi 又闹交啊？ 哦，你有冇好嘢讲嘅啫？我同 Heidi 唔知几好啊，冷咩噶？无端端嗌咩噶？ 好啊，唔使咁夜用 call 出嚟饮酒啦，肯定有啲嘢啊。嚟啊，讲嚟听下，睇下帮唔帮到你。 都话冇嘢咯。我翻到屋企，佢瞓咗，叫我唔好搞醒佢。咁闷闷地咪过嚟饮杯嘢咯，唔得咩？ 咁得先。咁你哋几耐冇咩啊？吓 咩啊？咩咩啊？你讲咩啊？ 男人你知道讲咩噶啦？我都唔明你嘅。嗱 ，Alex 哥，英俊潇洒，英明才俊，咁早啊封盘啊，确实系有啲嘥嘅。嗱 ，Heidi 又唔系唔好嘅，不过你知啦，事业心啊太强啦。仲硬邦邦咁样，唉，好难顶啊！我觉得， 唉，咁又唔可以咁讲嘅。如果唔系佢 push 我，我未必有而家环境啦。每样嘢总有代价嘅，其实佢都系想我好啫，我明嘅。 好，咁我问下你啦，你同 Idy 结婚嗰阵啊，你谂住过啲点嘅日子啊？ 我每晚放工翻屋企可以同佢食下饭，倾下公司发生啲咩事。星期日放假就。shopping 咯，啊行下山咯，夜晚开支红酒，一路食饭，一路缩喺 sofa 睇鬼片，就系咁简单。 唉，咁你而家咧？ 而家咪同你饮紧酒咯。 咁啊系咯 ，Alex 啊，你而家过紧嘅系 Heidi 想过嘅人生，唔系你想过嘅人生啊。嗱，你朋友先讲啊。及时行乐啊！上个月啫嘛，我个 friend K Y 啊， 做咩 啊？好地地突然心脏病发，就咁走咗啦、 啊。真系 节衣缩食，啱啱先供完层楼咪出事啦。嗱，你话人生系咪好唏嘘啊？ 咁唔系个个系咁嘅，我年年都有 body check， 我身体 O K 噶。 唉，呢啲嘢讲唔埋噶，计我话斋， 总之千祈唔好委屈自己，最紧要开心，实行今朝有酒今朝醉。 所以咪而家就 call 你出嚟攞俾你啦。Cheers， 饮杯。 Cheers。 所谓好朋友，其实讲真都系酒友啫。饮大两杯之后 ，Simon 好快露出佢个本性，就系有异性冇乜人性。佢借住有少少嘅醉意，周围咧同嗰啲女仔倾下偈、搭下爹，又差妹又咩色中嗰啲，都唔知几开心。啊，佢真系好犀利！一分钟前咧都系唔识嘅陌生人，十分钟唔够啫。哇哇哇哇！又揽头揽颈，吓仲嘴添啊！哇，睇到我真系冷眼旁观，我真系佩服佢。靓仔已经系噶啦，把口又甜。啊！氹到啲女仔几鬼开心啊，嘻嘻哈哈。唉，其实佢真心拍拖有几多个我唔知道，但女朋友大大话话，我见过都十几个。可能呢啲就系佢口中所谓嘅合时行乐啩。呢啲地方，越坐越闷，唔系好啱我，甚至牵到有啲格格不入。喺咁嘅情况之下，我更加寂寞咯。寂寞又清醒嘅男人，就会变成落寞。唉，趁未醉，不如一个人去静下。我揸住个跑车，开咗个缝，任由啲风吹乱我嘅头发，望住马路两边嘅街灯，突然间谂翻起三人讲过说话。 你而家过紧嘅系 Heidi 想要嘅人生，唔系你想要嘅人生啊！计我话咧，千祈唔好委屈自己，最紧要系开心。 其实佢都讲得有道理嘅，我乜嘢都照住 Hailey 所讲嘅意思去做，我成就咗佢构想嘅理想人生，就好似街灯咁样，晚晚为咗黑夜而发亮，天光就自动熄灭，尽忠职守，得到乜嘢就是、忽略咯，有几人会多谢街灯？哎，唔该晒你啊，照亮我屋企有冇啊？有几人会关心街灯嘅寂寞啊？而我为咗自己的职责存在，而我存在就是成全人哋，委屈我自己。我唔想翻屋企，又唔知去边，就将架车停咗海边，去便利店买一杯咖啡。开咗个缝，坐喺车里边，原来呢个状态更加适合我。哎呀，好舒服啊！ 你同我讲嘢。 头先睇唔到，唔好意思啊，我咪嘈住你啊，咁打架到你。 点解你讲嘢咁奇怪嘅？咩打架到你啊？系人都可以嚟海边度散心噶啦，特别有心事嘅时候。 咁、好啊，咁唔阻你啊。你慢慢， 真系想揾个人倾下偈都咁难。唔好意思，我讲嘢咪太骨啦。 唔知啊。 你自己一个人？ 你见唔见到其他人咯？ 可唔可以陪我倾下偈啊？ 好。 点解会三更半夜揸住个咁靓嘅跑车嚟海边嘅？ 咁点解你由咁夜一个女仔嚟海边嘅？你唔惊危险？ 我觉得人多的地方咪仲危险。 眼前呢个女仔好难目测到佢真实年龄，佢穿着一件跌薄嘅大冷衫，一条半截裙， 衬一对短裤，化嘅妆有啲浓，不过又甩咗一大半，眼角金粉仍然闪亮。究竟佢之前去过边 ？Christmas party 咯 ，party 唔系应该好开心嘅咩？我唔觉得你开心。 一个好闷嘅 Christmas party， 公司开嗰种咧，规定要买一份$100嘅礼物嚟交换，我又系抽到个杯，仲有啊。啲男同事借啲椅饮大两杯，就抽啲女同事水，无聊。 咁都系一年一次啫。咁同事喺啲关系融洽啲，嘻哈咪算咯。 咁乱搞办公室嘅恋情又好咩？我唔系好 buy 呢样嘢。 唉，唔阻做嘢咪得咯，有乜所谓？样嘢唔好睇得咁真咯。 睇你个样，好似系老板级嘅人啊。你咁开通嘅，你间公司请唔请人啊？想过档喎？ 边有样睇噶，细路女，唔好知少少扮代表啦，俾人呃啊，好危险啊！ 我唔细噶啦，好命嘅，做咗人老婆，生埋仔添。 系咩？咁早我又唔结婚？ 咁严咩？而家要揾个啱结婚嘅，好难嘅。好似你呢啲咁嘅笋盘，冇晒啦，系咪？ 唉，呢个世界真系讽刺，未结婚嘅咧，又心急想结婚。结咗婚呢，又觉得一个人单身都几好。 你讲到好似好无奈咁，如果你唔介意嘅，我愿意听噶。 嗯， 嗱，呢度仲有半支威士忌，头先我个 party 度偷嘅。咁啊，一边饮一边倾， 得啦。诶，上我车。 OK， 咁大个女都未坐咁靓嘅开篷跑车，今晚真系执到啦。Thank you，你叫咩名啊？ 我叫 Simon 啊，你？ 我叫 Dora。 好奇怪，当我唔系 Alex 嘅时候，我突然间成个人轻松晒，可以肆无忌惮咁讲自己嘅故仔。我而家系 Simon， 我讲 Simon 同佢太太嘅故事。 结咗婚几多年啊？ 四年咯。 有小朋友？ 未有小朋友啊，佢话要做多几年嘢，迟啲先算。 嗯，所以佢唔俾你掂佢，一时又话头痛，一时又话好攰，好唔好情趣呢？今晚就揸住架车去游车河，顺便睇下有冇着落。 诶，我唔系咁嘅人啊。 好多事最唔了解嗰个系你自己。 在我车上面这个叫 Dora 的女仔很主动。今晚不知道是否因为受到 Heidi 的拒绝， Simon 的怂恿，酒精的驱使，寂寞的关系，我只是想感受一下一个女人身体带来的温暖。而且这一刻我不是 Alex， 我是 Simon， 一个要及时行乐的人，我要享受这一刻不道德的浪漫。 这个自称是 Simon 的男人非常被动。今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无聊到极的公司 Christmas party， 班男同事手多多，酒精的驱使，定是寂寞的关系。我只是想感受一下一个男人身体带给我的温暖。这一刻我不是 Sarah， 我叫做 Dora， 一个想征服眼前一个已婚男人的冲动，享受这一刻不需要负责任的 romance。去到最后关头，佢冇再进一步。 我送你翻屋企， 唔使啦，我喺度落车。 咁好啊，拜拜 Dora， 拜拜 Simon。 凌晨3:17，我揸住架车去间24小时嘅电脑洗车屋，将架车洗到干干净净。我坐喺车厢里边，望住所系咁洗架车嘅同事，要你将自己嘅思绪清洗一次。翻到嘅时候，我开住个缝，将头先个女仔身上嗰啲香水味